到社会气氛影响，他亦都已经认罪，希望可以减刑。法官关注洗黑钱罪涉及的超过13万元款项是存入钟汉林个人户口，有没有理由相信他自行花费部分款项？辩方说那笔款项主要用于营运学生动员，而组织亦都没有户口。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发表最新报告，发现2016至2018年期间录得259宗儿童死亡个案，其中100宗死于非自然，最多人死于自杀，涉及59宗。委员会成员邓振鹏指出，有关的自杀个案之中，年纪最小是10岁，整体个案分析最多人受到学业困扰，其次是家庭。大約六成人自殺之前曾經向身邊人或者用文字透露輕生念頭，他建議老師應該提高敏感度，若果發現學生持續缺課或者有暗黑和死亡念頭，可以嘗試了解原因，如果有需要應該轉介學校社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度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1点，跌299点，总成交金额12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5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1.2跌13.2，阿里巴巴133跌4.1，美团265.4跌8.6，京东集团354.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9.7跌1.12，恒腾网络3.63升7.3，盈富基金24.82跌2.8，斯摩尔国际46.85升5.95，药明生物101.3跌4.4，恒大汽车4.5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4，英镑10.433，瑞士法郎8.37，澳元5.63，加元6.123，新西兰元5.406，欧元8.783。每百日元对港元6.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42。港金报1678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64美元，卖出180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就都仲系几长噶，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接近美城苑。另外一边咧就系沙田路近第一城。另外咧喺码头围道一带有水务急收，码头围道来回方向跟住卑利街嘅快线封闭咗，而卑利街去七咸道北跟住码头围道嘅快线都系封闭咗噶。如果经过嘅朋友咧，请你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

美國大部分的航班亦都是不准是给这些是氣氛口罩的乘客登機，泰國就更加嚴格，幾天更加就不准佩戴氣氛口罩的人入機場。究竟香港是不是需要都有相應的措施針對這些氣氛口罩有一些特別的措施呢？咁樣咁亦都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睇返，而家我哋香港係有法例要求大家都戴口罩啦，但係其實香港嘅法例呢，即係所謂嗰個 599I 嘅，即係預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規例呢，對口罩嘅定義呢，其實咩叫口罩呢，即係吓口罩嘅定義呢，其實得兩樣嘅啫。第一就係、是、可以覆蓋口同可以用覆蓋口同鼻嘅方式佩戴，同埋第二呢就係、是、可以保護佩戴者免受感染或者係空氣污染啦。你留意我係保護佩戴者喎。其實呢對於嗰個佩戴者呼出嘅空氣呢，香港嘅法例對於口罩嘅定義呢，其實都係冇一個好嚴格嘅規定嘅。咁如果我哋話要針對氣氛口罩有一啲特別嘅措施，咁市面上其他嘅口罩呢，即係唔係話全部口罩都係對於出同埋入都有好強嘅保護力，咁嗰啲口罩有需唔需要處理呢，都值得大家傾下嘅。 係啊，咁其實而家袁國勇教授呢都有啲建議嘅，咁就係話呢係奉勸啲市民唔好用氣氛口罩啦，同埋尤其是呢係海外返嚟香港嘅人士啦，亦都建議一啲嘅機組人員啦、機場檢測中心嘅職員啦，同埋呢檢疫酒店嘅職員呢，如果見到有抵港嘅人士係戴緊呢啲嘅氣氛口罩，是可以幫他們呢就更換外科口罩的。那是不是有需要呢，就是做這些措施呢？但正如剛才馮德雄都所說，如即現在那個的法例呢，就其實氣氛口罩理論上都是可以的， 其實是如果就這樣看就那個法例對於口罩的定義呢，氣氛口罩是符合曬嘅，佢有兩點啊。佢第一就係可以用覆蓋口鼻嘅方式去佩戴，咁啊得啦。 係啊。 第二咧就係可以保護佩戴者免受感染或者係空氣污染，咁呢個佢亦都做到嘅。咁啊，如果係即係廣義上從個法例嘅規定咧，氣氛口罩咧似乎係符合規定。咁但係就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咁係唔係應該特別係一啲高危嘅地方，或者係一啲進行檢疫嘅地方？即係話其實係嗰即係喺嗰個地方嘅人，佢係有一個感染嘅風險，咁你先至會要佢強制檢疫啊嘛。咁喺呢啲地方係咪對口罩特別係呼出啊，即係你空氣呼出有一個較高嘅要求咧？咁呢一個就會唔會係一個值得探討嘅方向咧？ 其實係保護埋人哋啊，就唔單止係保護自己，即係佩戴者嘅自己啦。其實仲要保護埋人哋啦嚇。咁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大家有冇喺街度啊見過有人戴呢啲所謂氣氛口罩咧？即係個口罩上面有一個嘅氣孔嘅嚇，咁佢係可以過濾吸入，但係呼出咧就唔過濾啊。有冇見過啲人咁戴咧？咁啊，而家專家就話，其實咧就因為即係覺得呢啲係一啲自私口罩啦。 膠，原講嘅講法就係膠為自私嘅口罩啦。 有冇需要即係去到規管呢啲口罩，甚至或者係喺一啲嘅高危嘅場所？頭先講啦，即係一啲譬如係入境啊，一啲係檢疫酒店嘅地方，去到要求呢啲人士啊，淨係可以戴外科口罩或者係符合規格嘅口罩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点样睇呢啲气氛口罩咧？系咪真系需要更加严格咁去限制呢啲？ 系咪真系好自私？ 系啦系啦。 嗱，我谂其实我哋用啲口罩咧，其实都有个即系真系话发疆疫情嘅历史背景咧。因为初时咧，其实大家都唔留意到所谓嗰个源头控制嘅问题。因为你而家我哋初时个人戴口罩呢，其实主要系保护自己啦，个个去博口罩。咁但其实入面呢越嚟越系发觉呢，尤其是要控制个空气传播嗰阵时候呢，个源头控制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尤其喺而家个 Delta 嘅变种病毒呢，似乎佢嗰个病毒个排放呢比较高。我哋用传统一啲环境控制方法呢，就算用一个稀释嘅，譬如你一个钟头换六次气咁先算呢，其实你都未必够个病毒排放出嚟个速度，同埋你嗰、那个即係话係近距离嘅感染。所以个源头控制呢变咗一个好重要，尤其一啲呢有潜在风险成为呢个传播源嘅人，譬如啲检疫嘅人士啦，你係喺度检疫呢，其实就应该喺嗰啲地方呢 其實作為一個檢疫的條件呢、 嗯、 其實應該要規定它呢，譬如說呢是第一件事呢，就是說呢他們應該呢是即是說是盡可能不打開門，在什麼情形之下他們先至譬如說可以打開門呢，是走出那個走廊道，在走廊入面的任何的活動都應該減到最少，還有如果他們要打開門和走出走廊的時候呢，是必定要他們戴一些合適的一些口罩呢。咁而唔係呢啲呢，其實最好都係因為文化差異嘅問題，有一啲地方嘅人呢其實就可能對口罩有抗拒，或者唔習慣戴口罩，或者戴得唔好呢，喺呢啲咁嘅嘅檢疫酒店度呢，其實值得考慮呢，係作為一個檢疫嘅條件入面呢，係即係話係一個強制執行呢，同埋如果真係話有人蓄意係即係話唔遵從呢，其實理論上都可以執法嘅。咁呢啲可能政府係要去睇睇，因為個檢疫酒店嗰個安全呢係絕對重要。因為如果你嗰度唔能夠做好一個譬如話喺個走廊入面嗰個源頭控制呢，因為個走廊嘅設計呢，個空氣一定係由走廊走入啲房度嘅。你如果唔係話所有人入面呢係唔好隨便開門，唔好隨便走出走廊，同埋一走出走廊要戴合適口罩呢，咁你令到一啲好容易呢，譬如話你係檢疫到第二，譬如話第十九日嘅，跟住之後俾一個啱入嚟嘅就發病冇幾耐又感染咗，咁就直接帶出社區。咁其實嗰個檢疫嗰個場所呢，其實就變咗呢係做唔到去做嘅嘢、其實仲增加咗個交叉感染。 梁醫生，除咗檢疫酒店之外，仲有邊啲即係相對上高危嘅地方呢，你覺得係需要做好呢一個源頭感染，即係源頭嘅控制，即係包括咗就係、是對他們的口罩有一個更加嚴格特定的要求，除了檢疫酒店之外， 其實我們都應該在個法例上可不可以將字眼修改是比較清晰一點，因為我們為什麼初時入面呢是很多地方法例是遮到口鼻呢，就已經是算數呢，就因為在當時入面呢，第一樣嘢就是話，因為當時的口罩缺乏，其實很多人呢用緊唔同類型的口罩，甚至用布啊，咁好多地方遮住啦、你嗰個要求又好難，即係話做到太高喺嗰個情況，因為連醫護人員都冇口罩用嘅年代，而係喺嗰個情況下面，我哋寫得係比較係模糊啲嘅。咁而家入面嘅口罩供應係比較上係充足嗰陣時候呢，我哋喺一啲嘅譬如話社區防控度呢，其實應該喺任何嘅場合入面呢，其實入面呢你都最好都係話帶一個呢，就係話係有即係話源頭嘅，可以即係話做到源頭嘅保護呢，係避免你係將個病毒排放，亦都同時保護埋自己嘅。因為你只要是個個人咁做呢，你嗰個社會入面先能夠得到適當嘅保障。你如果係有啲嘅潛在源喺度嘅不斷喺度排放呢，淨係靠自己戴住口罩呢，其實個保護力呢可能低過一半嘅。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就係絕不理想。其實喺絕大部分情形呢，其實應該呢都係戴返呢啲呢，一係一啲比較係貼面貼得好嘅一啲嘅外科口罩，同埋要戴得好呢，就唔好戴一半啦，好多人戴露咗個鼻出嚟啊，露咗其他出嚟，其實就真係冇乜用嘅。咁只不過咧，就話喺一啲風險人多聚集嘅場合場所咧，嗰啲就應該係嚴格執行啦。譬如話你係我哋以往其實都有嘅，譬如我哋以往喺一啲嘅公開考試嘅市場，其實都講到明你唔能夠用呢啲有戴氣閥嘅口罩㗎，我哋以往有嘅。只不過咧就係話，除咗嘅話口罩開始越嚟越多啦，好多人都好買到好平嘅外科口罩啦，就比較少咧係見到即係話呢啲咁嘅以前嗰啲五花八門啊，好多氣閥嘅口罩喺市面度啦。咁但係就話由於好多喺其他地方翻嚟嘅人啊，可能當地個口罩供應啊，或者各方面有啲文化各方面嘅唔同咧，咁變咗就可能多啲咁嘅問題咯。 梁醫生啊，咁如果係真係要修例，去到即係收緊咗口罩嘅定義，令到即係街上面公眾地方個口罩嘅定義係更加有保護力嘅時候，咁好多可能好多爭拗嘅，即係可能有啲市民啊，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嘅口罩係咪有足夠嘅一個保護力嚇，即係無論保護自己又好，保護人哋好，可能好多市民根本就唔知嘅。咁到時可能有人執法票控佢哋，即係戴得唔啱嘅口罩。咁就引起好多嘅一啲爭拗噶咯，驚唔驚咧？ 其實我諗呢個你係會喺嗰、那個即係話係個法例度，你可能係指明咗有一邊啲嘅你可以係譬如話係適用嘅，咁有邊啲入邊咧你係話佢係唔適用嘅。 咁其實你係可以寫清楚，尤其啲帶有氣氛嘅啲口罩，你可以寫明佢喺度嘅，咁你變咗亦都唔係話真係咁困難嘅，只不過話你嗰、那個即係話係睇你修例嗰陣時候入面你一啲嘅緊急法例，而家我哋仲喺度嘅。如果佢真係話要修改呢方面嘅，俾大家有個清晰嘅理解咧，我只覺得就可能比較簡單嘅，因為始終都係咧，如果真係喺疫情爆發嘅情況下邊咧。始終都係大家如果能夠戴到一個合適嘅口罩咧，既保護到即係話係人哋啊，不保護到自己，亦都保護到人哋，咁你先可以保護到成個社區嘅。咁其實入邊咧就話，因為我哋嘅口罩而家供應唔係一個問題咧。如果你寫嗰個嘅一啲嘅要求入邊寫得比較明確啲，一啲嘅外科口罩或者係邊啲類型嘅，你可以只講清楚咧，咁可能就會比較簡單啲。因為而家就似乎入邊，我哋係會用一啲，譬如話你有啲重用嘅布口罩或者乜嘢，你都可以嚟 再寫 落去。咁唔係唔緊要嘅，只不過而家我哋係要針對呢啲，即係話喺嗰個係冇經過過濾嘅一啲有一個排氣孔嘅啲口罩咧，由於佢就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佢係不斷嗰啲可能好多氣溶膠都有機會喺嗰個排氣孔度排放出嚟，其實咧就係只係做到一個功能啦，佢仲差過布口罩，因為布口罩咧，你起碼都過濾咗一部分，而佢係冇呢個本身呢個個排氣嘅過濾咧，喺個源頭控制就發揮唔到佢功能。 阿梁醫生啊，即係如果你話修例，即係其實都有一啲時間啦，即係個字眼個斟酌都有時間。第一步最快可以做嘅，會唔會就係喺呢啲檢疫酒店或者係一啲高危嘅地方又？那個酒店本身或者政府統一派一種合格的口罩俾佢哋佩戴咧？ 其實我諗咧，你就係話喺一啲檢疫人士，佢作為一個檢疫嗰個條件入邊咧，佢其實可以隨時都指定到佢哋要用咩嘅，譬如話嘅措施啊、行為嗰啲，其實佢唔需要點修改法例嘅，只喺嗰個檢疫嗰個條件度作出咗安排嘅，那個做到嘅。咁只不過咧，你話係嗰個整體個社區度咧。其實未必一定要靠修例嘅，其實大部分人入面呢，你只要能夠好清楚都講得到呢，咁其實以香港嗰個整體嘅文化嚟講呢，亦都唔會真係咁多人就真係犯眾憎咁喺度即係蓄意犯例嘅，不過你講清楚咁大家就會知道。但係喺一啲高危嘅環境呢，因為呢個牽涉到成個嗰個其他人嘅安全呢，喺咁嘅情形就值得咧，譬如話喺嗰個作為一個檢疫條件度咧，係清楚講明咧，即係被檢疫人士佢要有嘅責任，同埋如果呢啲咁嘅情況有人違反嗰個責任嗰陣時候咧，你可能咧係都要作出一個監管嘅行為咧，而令到咧係所有人都安全咯。 嗯，有啲人都建議就係話咧，係而家可能社區某啲嘅表列處所，譬如要用安心出行嘅地方，咁都如果係都禁曬用呢啲嘅氣肺口罩就好啦。咁你又同唔同意咧？ 其實如果我哋而家係有啲嘅，譬如話啲餐飲場所或者一啲特別嘅啊，有啲情形入佢哋真係話有啲人係要戴口罩啊，工作人員啊同各方面嗰啲咧，如果你真係需要一啲要強制戴口罩嘅環境入面咧，由於嗰個本身嘅新冠肺炎咧，我哋必然咧係要需要咧一路係做源頭控制，一路做嗰個個人保護，兩方面功能都發揮埋咧，先會有一個好嘅保護咧。咁其實就嗰啲地方咧，其實應該都要係咧，係全面咧，係建議都係要用呢、這、一個一、這個比較合適啲嘅口罩啦，唔好用呢啲即係話有單向嘅冇過濾嘅排氣口罩啦。咁就係話喺咁嘅情形，其實你話冇問題嘅，你嗰啲地方入面咧，其實就話俾到所有人都知道係邊啲口罩係要避免使用嘅。你初時候用公眾教育啊，用勸喻嘅做法做咧，我相信入面喺絕大部分情形咧係應該冇問題嘅。唯一一樣嘢就係話咧，喺一啲嘅外來嘅人士嚟講咧，如果佢哋嚟自一啲地方入面有啲文化差異咧，可能嗰度係有啲問題。但如果你喺個檢疫程序嗰陣都講得好清楚咧，我亦都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入鄉隨俗嘅，嗰、那個問題唔應該係太大嘅。 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啊，多謝你嚇。梁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㗎。 咁啊，冯德雄啊，咁啊，梁医生就建议啊，不如都研究下修例啦，吓、啊，即系去到去到收紧呢个嘅口罩嘅定义，让佢咧可以确保有一个保护力咧，先至可以俾公众喺呢个即系公众地方去到佩戴啦。咁咁又系咪一个方法咧？就但系我又担心头先都提出一个疑问，就系、是、即系会唔会有好多嘅争拗咧？执法人员话你呢个唔够保护力，个市民戴住就话啊，我自己呢个保护力好啊，咁可能都有啲争拗。 所以呢个就要即系政府要仔细去研究啦。咁但系而家第一步就系、是、即系首先而家发现问题，因为香港而家始终喺个社区入边咧嗰个个案就好少啦，冇啦，系咪零个案？咁、所以似乎咧社区入边嗰个咧就未必系一个最迫切要解决嘅问题。咁而家我哋见到个个案咧就系喺检疫酒店啦，都系一啲外来嘅个案啦。咁检疫酒店嘅好似梁医生讲咧嗰个。條件咧，應該係政府可以規定嘅。咁係咪先處理咗呢一 part 咧？喺檢疫酒店或者係機場禁區呢一啲有機會喺外來嘅病毒輸入嘅地方，先係處理咗呢一 part。有一個明確嘅定義，或者甚至係提供一啲合適嘅口罩俾佢哋，係咪可以先解決到個問題咧？ 咁啊，今時今日咧，而家口罩供應嚇比上年好好多嘅時候咧，咁相信呢啲譬如係提供一啲口罩俾一啲外來入境嘅人士， 爭議好， 相信都好容易做到，係一個即係行政好容易做到嘅問題啦嚇。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同一项洗黑钱罪，喺区域法院判监43个月。法官表示，被告冇实际计划分裂国家，但系佢嘅目的明显。指出分裂國家的罪行不一定要實際使用武力，而被告在涉案3.5个月之內干犯這項罪行，若非被捕，他大有可能繼續犯罪，判刑要作出懲罰和要有阻嚇作用。法官表示，被告在另一宗案件的保釋期間干犯本案，他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以身試法，聲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前已經停止香港學生動員的活動，是自欺欺人，以為將組織改為外國分支就不會違法，在社交媒體招募義工和籌款，是積極組織、策劃和實施分裂國家。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在最後一日的訪港行程，下午到上環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考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陪同介紹，逗留大約半個鐘之後離開。專家團今朝分為兩批，先到太古坊一間社區藥房以及杏花村一間醫務中心視察，其後又轉往小西灣漢華中學視察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使用情況。專家團上個星期六抵港，展開4日行程，了解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和措施，先後到過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檢疫酒店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香港與內地的專家今個星期四將會在深圳舉行第二次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將會在目前已經關閉的香港邊境口岸設投票站，方便在內地的香港選民在下個月19日立法會選舉投票。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認為，有關安排可方便內地港人，因為他們亦都珍惜投票權，希望選出賢能反映意見。他希望政府可以多加宣傳，因為在內地的港人未必經常留意香港新聞，如果不知道有關安排會很可惜。另外，內地與香港通關問題上，譚耀宗認為，如果可以在12月做到已經算很快，因為專家仍然要開會，之後亦都要安排細節。他又說，與澳門特首賀一誠通過信息，指出港人希望香港與廣東通關之後亦都可以到澳門。 谭耀宗引述贺一成回应话：，如果香港与广东通关之后，澳门亦都可以跟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近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分别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而家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区路面方面呢，现时沿住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就比较繁忙嘅，龙尾近太子道西。红磡嘅码头围道比利街交界，因为有啲水务急修啊，码头围道近住比利街来往方向嘅快线呢都封咗路。比利街去漆咸道北近住码头围道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交通比较繁忙少少。长沙环道近住兴华街就因为有啲水务工程要进行嘅，咁啊现时咧长沙环道去美孚兴华街嘅中线封咗路，多车噶。仲有就系呢个大角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举树街嘅慢线都系因为水务急修嘅关系啦，咁啊现时嗰度都有封路措施噶，举树街就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呢，而家沿住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嘅交通都系繁忙㗎。之前嗰度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好耐㗎啦，但系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美田路。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 香港电台将会举办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论坛，邀请候选人陈述政纲，互相辩论。 11月27日起，香港电台第一台将会进行直播，港台电视31会提供普通话、英语和手语即时传译。 选战2021立法会选举论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最近咧就係喺一啲嘅檢疫酒店嗰度咧，就出現咗空氣傳播嘅個案啦。最新嘅一宗咧，就發現喺呢個嘅機場富豪機場酒店啊。咁啊，尋日就有專家去睇過啦。咁除咗都發現咧，係先確診嗰位嘅患者咧，懷疑佢係因為戴呢個嘅氣佛口罩啦，同埋部分一啲機會咧，佢打開門嘅時候冇戴口罩啊，咁等等咧嚇，咁都有機會係傳播俾對面咧嚇嗰個嘅住客之外咧，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阿袁國勇教授都講到話啦，係兩間房之間嘅空氣咧係近乎靜止啊，咁啊變相咧就令到咧病毒能夠喺空氣裡面咧就逗留長時間。咁而酒店咧一層只係得兩部嘅空氣清新機，就俾曬咧150間房用啦。咁所以咧就係唔夠咁嘅情況啊，福德雄。 係啦，咁嗱，袁國勇嘅教授咧就係針對呢個酒店嘅抽風啊嘅問題啦。咁啊兩點嘅，第一就係、是嗰、那個抽風機，嗰、那個空氣清新機唔夠啦，咁佢建議頭先你講咧就係得兩部啦，就150間房啦，咁啊佢咧就建議每層咧就要有6部嘅，咁啊另外咧仲要加4部嘅先鋒機啊，先鋒供應系統，咁啊另外咧佢都提出咧嗰個酒店咧係喺1999年咧已經落成啦，咁當時嘅負壓系統咧未必符合現代嘅標準，咁咧就建議酒店咧係要更換呢個負壓系統啦。袁教授提出咗佢呢啲建議，當然係一個即係非常之作為一個專家一個非常之科學嘅，亦都係有針對性嘅建議啦。但係就令我睇到一點，因為我唔知道啦，因為令我睇到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咁究竟呢一啲嘅檢疫酒店，即係政府批准一啲酒店做檢疫酒店咧，其實對佢嗰個抽風啊，或者係嗰個空氣嘅流動等等嘅情況咧，其實喺法例之上有冇特別嘅要求嘅咧？嗱，而家聽阿袁教授咁講咧，似乎就係冇啦。我唔知嚇，似乎係冇，因為佢只要咧係符合咗法例嘅要求就得，咁所以先有咧所謂個酒店係喺1999年落成。當時嘅負壓系統咧，未必係符合現在嘅需要。咁究竟係唔係呢一啲嘅檢疫酒店，其實有啲新有啲舊啦，係嘛？咁只要係符合咗法例，即係未有疫情之前嘅法例要求，咁就可以符合到做一個檢疫酒店嘅條件咧。咁抑或我哋應唔應該對呢一啲檢疫酒店有更高嘅要求咧？咁这个可能都要请教下专家的意见啦。 其实现在这些检疫酒店呢，它新增设一些空气清新机呢，那都是希望去到符合一些做检疫酒店的要求的，去加强这个换气量的。但是其实即检疫酒店这个计划都实施了很长的时间啦，很多的检疫酒店让很多的入境者在这里检疫啦。点解都仲有咁多嘅酒店系俾专家发现系未达到嗰个抽风换气嘅要求咧？ 即系加啲空气清新机系符合要求，咁但系嗱呢个 case 啊，你清楚睇到，其实加嘅数量系唔够啊嘛， 数量唔够吓， 即系未达到一个专家觉得满意嘅标准啊嘛，咁你叫佢加呢啲空气清新机嗰个标准？有冇都有檢討嘅空間咧？或者係當初點解個標準係咪定低咗咧？或者係離開咗實際嘅情況咧？咁呢個都值得傾一傾 嘅。政府部門有冇需要再去即係監管得去緊啲啊？即係譬如佢就話自己係完成咗呢、這個換氣嘅要求啦。咁但係係咪達到咧？係咪應該每一間酒店做完呢啲嘅，佢哋覺得自己滿足咗要求啦？都驗一驗收先嚇，係咪真係符合呢個標準先至俾佢做檢疫酒店咧？ 點樣執行咧？ 好，呢個時候不如都問一問呢位嘉賓啦，就係、是、資深工程師，亦都係工程師學會前會長袁柏良啊。袁柏良你好， 你好啊，主持 你好， 係不如都講下咧，其實而家做檢疫酒店應該要有點樣嘅要求咧？ 嗱，其實我哋要講翻咧，一般嘅酒店設計嘅通風其實係點樣嘅？咁我哋好多時呢嗰啲酒店因為冇疫情啊，都我香港亦都冇試過有好多疫情發生啦、以前。咁一般嘅標準嘅設計呢，就係、是、喺個房間就會有少少所謂嘅正壓啊。因為啲空氣呢就會係送多過抽走啦，因為抽走就係廁所抽走。咁變咗嚟講呢通常嘅時期呢就啲空氣呢就會喺房走入走廊，咁變咗嚟講就唔會有啲氣味走入個房間啦，啲客房咁啲濕氣都唔走入間房度，又唔會發霉啦。即係以前係少少靜壓嘅，不嬲嘅設計。咁而家做檢疫酒店咧，可能係有少少負壓嘅要求啦。咁個做法嘅手法通常係抽風嗰度加大少少，咁送風係比嗰、那個抽風少咧，變咗空氣咧就會有少少負壓流入嗰個客房裏邊。咁如果當個走廊嘅通風係良好嘅話咧，即係乾淨啊，相對乾淨咧，咁啲風咧就會好似隔離病房類似咁樣啦， 就會流入嗰個房裏面。咁房如果有一個患者，即係而家當然佢唔係一個患者啦，只不過係檢疫。咁如果佢係真係有少少菌走咗出嚟嘅話咧，嗰啲病菌就唔會流咗出去走廊去感染其他人。但個先決條件咧就要嗰個走廊嘅通風，或者個潔淨度要高啦嚇。 咁而家嘅規定係點呢？即係而家譬如呢間嘅富豪機場酒店一層兩個空氣清新機，係咪已經符合現時嘅規定啦？ 嗱，其實規定呢，因為我哋都可能政府亦都有個要求啦。咁個規定我都未見到有好詳細可以揾到啦。咁我相信係有要求嘅。咁只不過就係可能個別酒店嘅情況係點呢，我哋真係要政府去睇睇啦，係咪佢開頭已經係話要擺多，而或者有咩情底下拎走咗啊，或者佢拎去維修啊，呢、這個即係要睇個情形囉。我相信係有一個要求嘅，就唔係話即係你擺一兩步就算數啊，咁唔得。譬如我哋喺換氣小組嗰度呢，我哋有要求嘅，我哋有個通風承辦商呢，譬如我講返另外一樣工作啦，亦都係呢個食肆通風小組嘅主席。咁我哋要求食肆做六次換氣量呢，其實係有一個通風承辦商去睇過嘅。咁佢檢視過佢幾多，咁佢如果個真正嘅換氣量通過呢個中央空調做唔到嘅話呢，佢會加一個適量嘅空氣清新機喺度嘅。 如果你話即係有一個對每一間酒店呢有一個比較明確嘅要求呢，如果我就咁睇，即係富豪酒店，佢呢個佢每層加多幾部抽風機，其實都唔係好困難嘅事嘅，即係成本亦都未必係好高咯，係咪？咁點解都遵從唔到咧？以前咧其實都見到有其他嘅 case 啦，都見到個原因就係嗰個酒店嘅抽風係未達到理想嘅。咁係唔係究竟係嗰個政府嘅要求個標準係定得太低？抑或是中间冇监察，抑或是酒店在遵从呢啲要求的时候有实际的困难 呢？如果我个人睇呢，我相信如果政府应该有要求的，不会冇要求的，只不过可能是当一些酒店的运作上面有个别的情况出现。咁至于佢咩原因呢，因为我哋都冇睇过亦都冇即係了解过啦。咁我值得去睇，我相信係当局可能要睇一睇啦，或者嗰个酒店亦都要检视下佢哋系咪做得足囉。 而你所知其实政府嗰个巡查监察工作系点㗎，会系一个定期咁做啊，定系点样㗎？ 呢方面我就手头冇一个资料啦。咁但係佢有一个我即係个架构去做嘅。咁亦都會執行一啲程序，我相信。 嗱，即係我問翻你一個即係個專業上嘅問題啦，因為政府嘅政策可能都要等政府自己嚟解答啦嚇。嗱，喺專業上以你嘅專業嘅經驗同埋知識，香港嘅大部分呢啲酒店要做到一個好嘅負壓同埋一個好嘅喺酒店入邊嘅抽風嘅空氣流通嘅要求，其實困唔困難咧？ 嗱，依個 嘢成本高唔高？ 我如果你問我咧，就同一好大型工程咧，當然會係好高嘅成本啦。咁要視乎佢嗰、那個機組嘅設定有冇一個空間或者叫水位俾你去改啦。譬如抽氣，佢可唔可以喺抽氣線方面嗰、那個抽氣線可以加大個抽風量？咁呢個好視乎嗰個機組咧有冇得調節。即系换句话讲，佢皮带辘可唔可以校翻细啲，咁令到佢转速高啲，咁咧变咗嚟讲个抽风量会大啲啦。咁要好视乎嗰个系统原先嘅设计。嗱，如果前先设计，譬如一啲好嘅五星酒店咧，我就好相信佢有啲空间可以调节嘅，可以加高嘅。咁但系你话有啲酒店系比较细小型咧，咁要睇佢个设施位够唔够咯。如果佢唔够嘅话咧，就可能在都要加一啲空氣清新機，咁就呢個就比較容易做啲嚇，咁亦都成本相信都唔會好貴嘅，因為而家清新機亦都好多有得賣啦，已經嚇、啊，你講緊係幾千蚊一部， 係咯 嚇，當然工業式嗰啲去到七八千蚊，咁但我相信喺酒店加加啲空氣清新機，對相對成本係唔會高。 房間負壓嗰度咧，容唔容易做到咧？ 我只有提到咧，如果房間負壓係要靠一個抽氣咯，咁咪通常都係中央抽氣系統嘅，經呢個酒店佢喺個廁所嗰度抽嘅。 咁嗰度我又話要睇下佢個中央機組有冇。有陣時咧，如果佢位置空間唔夠咧，佢做唔到咧，或者改動唔到咧，就難做到咯嚇。咁嗰陣時咧，佢可能要將嗰、那個送風量會減低。咁呢個都可以教到嘅。譬如佢用啲風機盤管嘅話咧，咁佢可以將個風量較細嚇。咁呢個都有辦法做到嘅嚇，有辦法做到。 但係總括嚟講，即係會唔會就係啲年代久遠啲，即係舊啲，或者係即係規模細啲，或者係喺即係嗰個佢所在嘅大廈嘅環境係舊啲嘅酒店，就會不符合要求嘅可能性會高啲。 我覺得如果佢有嘅要求咧，佢要達至啦。即係佢話佢個條件去改造或者去更改做到呢個要求有啲難度，但我就唔會話佢唔符合啦，因為佢符合時候佢可能 佢應該要符合嘅， 佢應該要符合。咁佢譬如話換氣量唔夠，佢咪加個空氣清新機咯。咁如果佢係抽氣唔夠嘅，我相信工程上係有辦法嘅。咁但係要視乎每一個位置點樣做。咁佢可能請一啲專業嘅，唔係一定話好啲專業顧問咧，譬如有啲呢個通風承辦商，譬如食環署有個所謂一啲咁嘅承辦商嘅一個名單嘅，咁我相信嗰邊上高啲人都可以幫到手嘅。 好啊，唔该晒袁柏良，多谢你啊， 唔该晒， 系袁柏良咧就系资深工程师，亦都系工程师学会嘅前会长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各位有意见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又到餵食的蕭叔叔同大家講同飲食有關的英文啦。我哋廣東人，我哋香港人好多時候呢，食完飯雖然個肚有少少飽飽滯滯呢，都會好想食甜品嘅。咁我哋好多時候呢就會同人講啦，其實呢我个胃咧就分两边嘅，一边咧就系货正常食物啦，而另一边咧就系我嘅所谓嘅甜品胃啦。其实咧英文都有个类似嘅讲法，譬如你本身已经好饱啦，咁你就同人讲，不如我哋食甜品啦咁样。咁如果人哋话，咦你唔系好饱嘅咩？你就可以回应啦 ，There's always room for dessert. There's always room for dessert. 总会系有位咧装呢个甜品嘅。Room 就是 R-O-O-M 啦 ，dessert 大家都知啦，就是 D-E-S-S-E-R-T dessert。咁我可以话 I still got room for dessert，or you can say I have a separate stomach for dessert， 就咧我有个特别嘅胃咧系专系 for dessert 嘅 ，or you can say I have a dessert stomach， 就咧一个甜品胃啦。OK， 今日就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与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下午5:51啦，咁自由风，自由风呢、这个时候都讲埋咧，就系通关啦。咁啊，同内地商讨通关个方面咧，咁就今朝早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咧，第二次嘅同内地嘅专家对接会议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四吓就喺深圳嗰度举行啦，就形容系一个非常之正面嘅信息啊。咁但系要同内地通关啦，咁始终会有一定嘅风险咧，系增加咗嘅吓。咁所以咧就喺香港嗰个嘅疫苗接种率咧，就又再成为大家关注嘅焦点啦，吓，即系睇翻而家咧，仍然咧都系即系都系未突破七成啦，吓，咁所以咧就尤其是喺长者方面咧，吓，长者咧都系仍然咧系比较低嘅接种率啦。咁睇翻而家嗰啲数字啦，60至69岁嘅接种率咧系63%啦，70至79岁咧44%，咁而80岁或者以上咧只系得17%嘅接种率嘅啫。咁有行政会议成员啦，林正财就话咧，咁就希望咧系除咗派外展队去到安老院舍打针之外咧。 下一步可以考慮為上門為一些行動不便的長者去打針。 咁如果你即係從提高呢個接種率，即係令到香港嗰個免疫嘅群組可以做得大一啲咧，咁呢個當然即係每一步咧，政府都會諗啦去做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亦都有人會問咧，單係即係上門為行動不便嘅長者打針，究竟個對於個提高個接種率個幫助有幾大？因為有人就會覺得，喂，如果首先嗱佢行動不便啦，咁佢就自己有冇一個？真係自己有冇一個意欲去打針，係嘛？咁呢一啲長者佢自己有意欲去打針嘅比率係有幾高咧？咁如果唔係你上到門，佢都係唔打噶嘛？或者佢對自己嘅身體啊等等有疑問嘅時候，佢都未必會打嘅。咁究竟喺實行起上嚟嘅時候，真正嘅幫助有幾大咧？咁呢個就真係可能要試一下先至知道。 问一问呢位嘉宾啦，喺电话旁边就系都经常服务长者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啊，连伟桥你好 。 对于林正财医生呢个嘅建议，即系上门为长者打针，你点睇呢？ 我都欢迎啊，咁始终即系头先都讲得好啱，就系、是、影响长者打针几个因素啦。第一即系最重要，当然系担心自己身体啦。咁、第二就系、是、即系方唔方便啦。咁、第三就系、是、嗰、那个意欲嘅问题啊。咁头先讲话啲体弱嘅长者行动不便啦。咁其实好多时行动不便、体弱都会系有长期病嘅。咁变咗即係对于打疫苗呢会更加多担心。咁所以可能因为佢哋都会有定期嘅复诊㗎嘛。咁嗰时候可能医生都要解释多啲。咁但係有牵涉就算医生话可能适合打啦，咁到底有冇意欲打呢？咁我哋都听到啲长者会尤其是行动不便㗎啦，就会多啲讲我都好少出街喎，都好少接触人喎，咁系咪我都唔使打呢？咁其实嗰个意欲系低囉。咁所以就要希望除咗话医生多啲解释之外，就会唔会再方便啲，譬如可能喺复诊嘅时候，即係喺医院有啲接种点，咁佢哋可以即时医生话你打得啦，咁即时就喺隔离打埋。咁可能就即係方便啲嘅话，就算意欲低嘅都可能会接触到囉。 即係你觉得喺医院嘅接种点个效率，即係对提高接种率个效率，可能比上门会更加大一啲？ 其实係嘅，因为始终最大我哋接触咁多长者接种疫苗嘅时候嘅考虑都係健康啦，即係我有长期病，咁我打唔打得呢？咁即係之前可能亦都传媒报道一个案，有长期病打针之后知系咪有关系啦，咁有啲事故。咁变咗其实最大嘅因素系担心自己健康。咁如果即时去譬如复诊嘅时候，医生即时讲咗你适合打针啦。咁而又好就近喺医院复诊嘅地方有个接种点嘅话，嗰、那个意欲会高啲囉。 所以其实亦都要睇下嗰啲长者啦，咁佢究竟有冇啲咩嘅社区联系啦，即係其实如果有社区联系，佢会去一啲嘅院舍中心或者係去复诊，其实係会比较容易去打针嘅。如果佢係真係自己留喺屋企唔多出街嘅，咁你其实都好难联络到佢话上门打针㗎喎，係咪？ 其实都而家有啲家居服务嘅，譬如有啲行动不便嘅长者可能会有送饭啊、陪诊啊、即系家居清洁啊，咁呢啲服务嘅。咁我谂如果上门打针都可以，即系接触呢啲我哋已知嘅长者。咁但系都系翻去佢哋譬如一个社工，佢哋做开送饭嘅，同佢联络话你要打针喎、啊。佢哋都會擔心自己身體噶嘛，即係嗰個長期病係得唔得？咁所以想由醫生覆診嘅時候，我睇過你嘅病歷啦，咁你而家嘅狀況係點點點都適合打啦，咁嗰、那個即係、那個說服力會大啲咯。 即係點樣去將一啲同疫苗相關嘅資訊俾一啲嚇係，譬如係行動不便，即係自己係啦，可能唔多出街嘅長者咧，呢、這個都係一個挑戰啦。 係啊，係啊。即係通常如果行動不便嘅話，對於社區嘅聯繫都會弱啲啦。咁即係要得到啲正確嘅健康嘅資訊都係難㗎。咁即係不過行動不便嘅長者，佢哋最經常即係如果會出街嘅原因，可能都係復診 睇醫生啦。 系啊， 系嘛，都系睇医生啊。 系啊， 其实照你哋即系服务长者嘅经验啦，即系喺疫情开始而嚟到而家啦。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即系长者特别系八十岁以上嗰个接种率系低啦，系咪？即系唔够，其实都唔够两成嘅，得17%啦。嗱，咁以你哋即系服务长者咁多经验啦，其实最有效说服到或者鼓励到长者打针嘅因素嘅原因系乜嘢咧？ 嗯， 即系佢最受系边样嘢咧？ 其实而家都系难嘅，因为即系初期就可能都可以即系透过俾一啲正确啲嘅资讯啊，即系会可以说服到长者。咁但系如果而家个计划都实行咗超过半年啦，咁到而家都仲未打嘅长者，其实佢哋自己都已经有好强嘅，即系好强嘅意见啦。咁所以而家要说服系好难嘅。咁我諗最大嘅唔打嘅原因都係即係擔心自己有長期病，因為始終講緊香港差唔多有八成長者都有長期病，即係高血壓啊各樣，咁變咗到底係咪唔打得呢？有長期病就 好。我時間關係啊，同阿連偉琪傾到呢度先，多謝你，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白石角有车辆冒烟，科学园一带嘅交通咧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另外，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去到近联合道嘅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嘅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今先盈富基金24.82升，盈富基金24.82系跌咗2.08，斯摩尔国际46.85系升咗5.95，药明生物101.3跌4.4，恒大汽车4.5系跌，恒大汽车4.5系升咗5.0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信隆控股、白田石油、中国波顿、金石投资集团同埋思考乐教育。五大跌幅股份是兴利香港控股、PF Group、云能国际、鼎丰集团控股和黎氏企业。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81，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3，人民币6.39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港金系报16,780，比上日收市跌咗3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7美元，卖出价系1,797.8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分别的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过海近住骏发花园果栏嗰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嘅，一带行车缓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而家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多车噶，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九龙即系观塘方向啦，龙尾近住欣怡花园；而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附近。港岛路面咧，中区嘅下角道西行线啊，咁啊上环方向咧左转上呢个红棉路咧，现时都系较为多车嘅，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红磡码头围道比利街交界，因为有啲水务急修进行嘅关系，现时码头围道近住比利街来往方向快线咧都封咗路嘅，而比利街 去七咸道北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快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咁现时贝利街近住码头围道就较为多车噶。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之前近住白石角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埔滘白石角段就较为多车，去九龙方向就元洲仔嗰段交通比较繁忙嘅。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呢，近住市中心至到美松苑段亦都是交通繁忙。屯门那边呢就主要是屯门市广场那段多车的。沿着屯门公路去元朗，由屯门市广场去到黄珠路呢都是慢车。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都是比较多车啦。安全车速报告就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 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失意跟欢欣，饰演乔二强的张满意就这样形容乔家二哥了。 因为年纪差距，我跟师父的恋情遭受家人的反对，然而我却从未忘记所爱的人。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嘅时间啦，咁自由风，自由风咧，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啦。咁啊，冯德雄啊，通常而家嗰啲政府嘅社交距离措施咧，通常就14日一个周期嘅，咁嚟紧咧就系呢个周期嘅完结咧，就会系听日吓，咁即系话咧系星期四开始咧，理论上就应该系新一个嘅社交距离措施嘅周期嚟嘅。 咁睇下有冇新嘅措施要公布啦。 系啦，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都被问到咧，究竟会唔会有新嘅措施咧？例如之前咧就有啲都讲，有啲讲法就系话会唔会都要求啊多啲地方需要用安心出行咧？例如话要求晒所有嘅食肆系使用安心出行咧咁。咁林郑月娥嘅答法就系话咧，系据佢所知啦吓，咁食物及卫生局咧就系将会咧系就系公布下一个有关社交距离措施嘅安排，同埋即系特定处所嘅营运条件。所以咧，有关于安心出行更广泛嘅应用咧，将会由食卫局咧喺今日稍后时间向大家公布。咁不过到而家节目呢个时间都未见到有相关嘅公布嘅。 咁我相信即系好快都会有啦。咁值得留意嘅林郑月娥所讲嘅嗰句说话入边咧，我谂大家都听到更广泛三个字啦。咁即系话，嗰个详情嘅细节系点？当然咧就要等政府嘅正式嘅公布啦。咁但系咧，更广泛去使用安心出行咧，都呢、這个似乎都系一个即系必定会发生嘅一件事噶啦。 嗯 咁大家都可能會去到聯想啦，呢、這個更加廣泛嘅安心出行應用同啊，同內地商討通關會唔會都有關係咧？咁其實較早之前咧，咁其實政府已經要求咧係進入政府大樓啊、政府處所都要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啦。咁除咗一啲即係譬如係長者或者兒童或者殘疾人士可以獲得豁免之外咧，咁就一律咧都係需要用安心出行咧先至可以進入政府處所噶。咁而咧就係較早前上個禮拜啦，咁政府都係約見咗啲嘅飲食業界啦。咁根據業界所引述咧，咁其實政府都有同佢哋去討論一啲安心出行嘅安排嘅咁。咁究竟會唔會係嚟緊啊？星期四就會要求曬啲食肆係用安心出行呢？ 亦或係多啲時間？亦都有傳媒引述消息就話可能會留翻多少少時間俾各界適應啦。咁不過即係呢一個就係未經證實啦。咁當然就要一切要等政府嘅正式公布啦。咁如果真係要求所有食肆都要用安心出行咧，咁大家都知道受影響最大嘅咧，當然就係 A 類。同埋 B 類嘅食肆啦，咁啊 A 類食肆咧，而家每台最多兩個人咧，就唔需要要求佢嘅顧客咧要用安心出行或者係填紙仔嘅。咁啊 B 類咧就每台最多坐四個啦，堂食肆到晚上十點咧，但係咧就佢哋咧就要安心出行，但係咧亦都可以選擇填紙仔。咁如果真係要全部食肆都強制用安心出行咧，呢兩類頭先我講嘅 A 同埋 B 呢兩類嘅食肆咧，受嘅影響就最大啦。 先一轮政府是要求进入政府大楼和处所是需要安心出行，都引起过一些社会讨论和争议，包括是一些他不是豁免人士，即是他未够65岁、但是其实他呢就是没有一个智能电话，或者他不是很适用智能电话，或者不是很适用安心出行，又或者他是都是少年人，他是读紧中学了，但佢咧，佢亦都唔係豁免人士，但佢咧就未擁有一個嘅智能電話、 智能手機， 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令到咧係係令到佢哋去到進入呢啲處所咧出現咗困難嘅嚇。 咁究竟今次如果真係全面喺食肆實施，會唔會對於嗰個營運者啦，甚至係一啲顧客都帶嚟不便啦？咁呢個就要等政府正式公布第一個詳情係點啦。 咁啊，即係我哋講緊嘅時候就出咗政府公布啦，係啦，呢個時候同大家講下啦。咁政府嘅公布嘅講到話咧，為咗提高確診個案暴露風險同追蹤嘅追蹤，同埋咧檢測效率同準確度啦，應對傳染力更強更快嘅變異病毒株咧，增强疫情防控能力，保障市民大众安全。12月9日开始， 果然系迟咗两个礼拜。 再下一轮，再下一轮嘅社交距离措施生效日期开始，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嘅规定将会扩展至到所有受住 599F 规管嘅处所嘅。咁到时咧就所有进入有关处所嘅顾客或者使用者，都需要先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该轮嘅社交距离措施将会更新，以包括相关嘅要求吓。12月9日开始啦， 系啦，确定咗就系12月9日，两个礼拜之后正式开始，就所有嘅食肆啦，就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就填纸仔就唔再系一个选项啦。 咁之前就业界就预料系今个星期啦，咁今次呢个公布咧就话系12月9日先至开始吓，会唔会都让唔同嘅处所业界有多啲时间准备咧吓？不如都问问呢位嘅业界嘅人士啦吓。嗱，电话旁边咧有石硖尾一间本身系 A 类餐厅噶 A 类餐厅嘅社企餐厅负责人阿林先生喺度啊，林生你好。 喂，你好啊，两位主 持。你好，你好。 咁刚刚听到政府最新嘅公布啦，就12月9日吓、就要用安心出行啦。咁你点睇啊？ 其实嗱，我哋当初我哋选择用做 A 类嘅食肆咧，其实即系简单啲嚟讲，就放弃咗呢个晚市堂食噶啦。 系啊。 咁点解我哋咁做咧？因为我哋个位置喺深水埗区一个较为贫穷嘅区域。有很多老人家，因為我哋有很多老人家咧，其實咧佢哋都冇一個智能手機，或者唔識用智能手機，甚至到有啲填紙仔都話佢唔識字嘅。咁如果佢哋去到我哋嗰度咧，就可以好簡單，直接可以攞飯啊，攞餐嚟食啦。因為其他都要安心出行或者填紙仔。咁但係你實施咗之後咧，我會見到有兩個問題嘅。如果喺一啲老人家嗰度，咁即係第一佢冇手機。 又都亦都即係冇呢個智能手機嘅，咁嗰啲老人家會點咧？又或者唔識用智能手機？咁第二樣嘢啦，有一啲街坊其實深水埗都係有好多清貧嘅街坊咧，就係佢都冇智能手機。第三咧就有啲學校啲同學，因為呢幾日都有啲老師落嚟咧，就知道呢個政策將會推出。學校係唔俾帶手機，但係學生就要去攞手機嚟食飯喎、即係佢哋會覺得好尷尬咧，因為佢哋怕驚啲小朋友帶個手機翻學校玩。咁但係你校規有部分學校咧就校規寫明喂唔俾帶手機喎。喂，咁但係你如果冇手機係食唔到飯喎，咁冇食唔到早餐喎，咁就出現咗一連串嘅問題出嚟嘅將會。 你預期可以點樣解決咧？即係睇譬如你哋嗰個鋪頭嚟講。 他說其實如果老人家那些如果真的沒有安心出行，我想我只可以他們轉門蓋，跟住就即係俾個外賣佢，即係佢只可以購買外賣，因為我唔知道暫時咧外賣你就唔使都安心出行嘅，咁我唔知道日後嗰個外賣係咪真係可以唔使安心出行咯。 學生嗰度就都係一樣咯，係嘛？如果佢真係冇手機。 其實如果你沒有手機，因為現在食環署和警察都捉得很緊，我看到如果你沒有的，那你不敢放他進來吃，那你看到真的罰錢的，罰5000元的、 但是、林先生，你們因為你們是社企，剛才你說即深水埗都是一個即相對上基層的地區，是吧？你們就做 A 類的食肆，原本的初心的目的都是想服務一些有需要的街坊。但是既然如果他們真的光顧你們有困難，那你們可能你們的服務你們的生意都可能受到影響，有沒有考慮譬如說轉做 B 類啊，這樣即可以服務多些人呢？ 其實我們暫時來講我們都是 A 類啦，因為當初選擇 A 類就正如我剛才所說，因為我們想有些老人家不識字的都不用填張表可以吃到餐，因為今年他實施 ABCD 類的時候，我們選擇 A 類呢，其實我們那個沒有做晚市營業額其實少了 30% 的、是啊，這個是事實來的，因為我見到隔離幾間店其實他們都坐滿人的，但是因為我們做不到夜市嘛。但是我哋如果你话日后嘅，我哋都要重新去评估嗰个情况啦，因为始终我哋嗰个位置咧系即系食结尾嘅一个老人嘅区域啊。系啊，咁同埋学校区系啊，老人家多食结尾，咁所以我哋都要谂一谂，睇下点样即系啲即系要同啲老人家倾下，喂咁即系佢哋又冇智能手机或者唔识用嘅，咁点搞咧？都要即系摁不满都要同佢哋讲声，即系唔好意思啦。因为要真系要罚5000元噶嘛，大家都唔想噶嘛。 系啊，咁变咗你哋嗰个服务都受到好大影响噶咯。 都会受到一个正面嘅冲击嘅，其实，因为你始终我哋即系你问我，我而家都唔知道，即系嗰啲学校咁啲学生要带，真系咪可以为咗食饭可以即系光明正大可以学校俾佢带翻个手机翻学咯？ 咁其实头先你讲系咪话即系可能要放弃堂食呢个嘅问题啊？就全部做外卖定点啊？ 我谂我哋都唔可以排除呢个可能性啊。其实因为始终嗱，我哋嘅以我哋为例咧，我哋顾客都有成超过一半咧，实际系啲长者嚟嘅。 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嚇，咁我哋都而家傾緊嘅問題就係咧，政府都剛剛出咗呢個嘅新聞公佈啦，就話12月9日開始啊，咁就呢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嘅規定咧，就擴展至到所有受住 599F 咧所規定嘅一啲業務處所啦，咁包括咧就餐廳啦，咁各位係如果係要進入呢啲嘅處所嘅顧客啦，咁一定要使用咧呢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啊，咁12月9日開始，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林生，其实你哋有冇一啲乜嘢系想政府再讲清楚啲咧？ 我谂嗱，就住老人家嗰个问题咧，其实佢又或者学生个问题，我谂佢哋都要谂一谂，因为我哋所认识咧，都唔少学校咧系唔俾啲学生带手机翻学嘅。咁就佢要食饭，咁点算咧？咁呢个就要由食卫局同学校真系倾一倾啊，即系教育局倾啊。第二样嘢就系老人家，如果佢唔识用智能手机嘅，咁系咪呢一世只可以买外卖咧？ 係。 係咯，呢一個係我哋見到嗰個盲點嚟嘅。其實我諗政府其實嗱，你去街市，你去即係去街市嗰度，我哋見到上個禮拜都北河街街市都有好多老人家唔識填而唔入去啦。咁但係佢可以揀出邊嘅冇安心出行嘅 外邊嘅檔口 入檔啦。咁但係而家你全港食肆，而家講緊全港食肆，咁佢屋企如果佢唔方便煮食嘅，即係住嗰啲籠房間房嘅，咁嗰扎人，咁佢唔方便煮食，佢要去食嘢嘅，咁點算呢？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其實。 嗯，好啊，唔該曬林先生啊，多謝你嚇。 Okay, OK， 好。 林先生咧就本身喺石硖尾咧，就係一個一間嘅 A 類社企餐廳嘅負責人嚟噶。咁但係咧就嚟緊嚇12月9號開始咧，就咁嘅所有嘅表列處所嚇都需要咧就係使用安心出行先入得啦。咁林先生都可能咧就話即係考慮。是不是只是做外賣呢？咁睇返究竟有啲乜嘢嘅表列處所呢？根據 599F 底下嘅處所類型呢，仲包括咗遊戲機中心啦、浴室啦、健身中心、遊樂場所、公眾娛樂場所，咁就派對房間、美容院、會所，仲有呢就係夜店夜總會、卡拉 OK 場所、麻雀館、按摩院、體育處所、泳池、酒店賓館、遊輪等等啊。其實呢嗰個嘅系啦，覆盖嘅范围处所相当之多， 影响最大嘅睇嚟都系即系餐馆食肆影响最大啦。 系问一问各位听众啦，大家点睇咧？12月9号开始入呢啲嘅场所都要咧系到使用安心出行啦。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我哋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啦吓。咁啊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1872311噶。电话旁边有邬女士喺度，邬女士你好。 系你好，你好，我想讲一讲咧，譬如屋企人咁啦，有个90几岁嘅老人家，咁但系咧佢系即系虽然唔系独居，但系我哋同佢食饭咁，佢又唔识字，只眼又唔系好睇得好好，同埋只耳仔又聋聋地，咁我哋带佢出去嘅，咁佢咪可连食一餐饭嘅机会都冇咯。 嗯，呢个会， 但系佢你讲90几岁会唔会有机会豁免到啊？都其实。 冇，暫時你未睇過政府嘅公布有冇提到豁免嘅類別啦，盧宇光。 咁就 咁即係話，我哋想同佢食餐飯都唔得，連最後一樣嘅機會出街食餐飯都冇埋。咁你叫啲老人家嗰個情緒會點樣影響到佢哋咧？ 明白。好，多謝你嘅電話嚇。 冇啊，唔該曬你。 我諗好多嘅聽眾咧都會有一個想關心嘅問題咧，就係、是、究竟嗱。而家所有嘅食肆都要用安心出行，咁究竟今次政府嘅公布入面有冇提到有乜嘢嘅年龄层啦，或者係有咩边一类人有个特别嘅限制嘅可以有豁免，你有冇提到呢？ 如果我斋睇呢个政府嘅新闻公布呢，就冇特别一栏呢係写住豁免嘅群组嘅，不过可能我哋有待到我哋去向政府嗰边嘅查询。 因为大家要理解呢，因为啱啱嗰个係公布呢，啱啱出嚟啦，咁我哋就即係一路睇住个公布呢同大家讨论，咁究竟实际嘅详情啊，即係实施嗰个详情包括咗当中有冇部分嘅人有豁免或者其他安排呢，我哋会继续逐步睇清楚详细为大家交代啦。 係咁讲返即係之前譬如以之前嘅政府处所为例啦，咁就讲緊65岁以上嘅长者啦，就係、是、一啲嘅儿童啦，同埋呢就係残疾人士呢可以获得豁免嘅。咁呢啲嘅表列处所会唔会都同样地获得豁免呢？咁呢个我哋要再 要澄清，有待澄清。 有待澄清啦。听听继续有听众嘅电话，有伍先生喺度。 係你好。 伍生你好。 你好。 咁我就即係有個辦法啦，睇下可唔可以行得通嘅，就係譬如話嗰啲唔能夠使用智能嗰啲啦，電話嗰啲，就嗰譬如講食肆嘅，準備一部普通嘅電話可以打出打入嘅啫。咁當食客嚟到咧，就只係打翻電話俾嗰部電話，咁就佢已經接受咗一個係電話噶啦。你明唔明啊？ 你再講多次，未完全 catch 到你意思。你再講多次。 即係當嗰個食肆要準備一部。即系好简单嘅，打得出打入 嘅。即系食肆提供一部电话。 系啦系啦，打出打入嘅。 俾个食客。 系啦，咁咧我哋食客咧就当然系自己有一部电话啦。普通电话嘅，咁可以打翻俾铺头里边嗰、那个电话。 咁就于是就记录低咗嗰位食客嘅电话 啦。冇错啦，亦都唔需要留名都得啦，系咪？ 嗯， 可以，同埋亦都有提晒啲资料啦，几多点啊？咁就提晒啦，又好简单又好方便。 嗯 ，OK， 咁就唔需要一定用安心出行啦。 系啦，如果系假设唔方便嗰啲人。 明白， okay， 好啊，多谢晒吴生。 睇政府觉得系咪一个值得考虑嘅意见啦？ 但系咁样其实同以前咧就是、填纸仔留低食客嗰个电话系差唔几嘅吓，咁亦都一样面对住一啲问题啦，包括就系、是、个食肆点样去处理啲食客嘅个人资料，包括电话啦吓。咁、之前私隐专员公署都讲到话系有好多嘅餐厅都处理得唔系咁好啦吓。咁而另外就係、是、可能即政府都係咪想借呢個機會去到鼓勵或者係更加廣泛咁去將安心出行應用喺唔同嘅處所呢，咁係方便一啲嘅追蹤嘅功能呢，即或者係讓嗰個地方有確診個案嘅時候盡快可以話到俾一啲去過嗰個場所嘅人聽呢，咁如果係咁嘅話，如果 交俾政府考慮啦。 係啦，呢個就要諗下啦。 不過就即係聽到市民都係有心即係佢解決問題啊，即係一方面想令到嗰、那個即係食客嘅資料可以留低，一方面都想諗辦法咧幫手解決有部分嘅食客或者年紀大咧就冇呢一個智能電話嘅問題。咁呢個我覺得都多啲聽聽眾，多啲聽市民嘅意見啦。 係啊，咁啊，所以都繼續係可以請聽眾咧。对呢个问题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同我哋倾下，就係、是、12月9号开始啦，咁如果要进入食肆以及呢就係比例处所，包括头先所讲嘅譬如美容院啊、健身中心啊、游乐场所啊、麻雀馆、按摩院等等呢啲地方呢，都係要使用安心出行嘅。咁其实之前呢即係政府想推广使用呢个安心出行形式啦，咁其实都除咗话係加强嗰个病毒嘅追踪之外呢，亦都係有提过譬如话一啲而家写纸仔嘅形式啦，有好多人系即系俾咗唔啱嘅资料啊、虚假资料啦啦漏漏咁样咧，咁就妨碍到嗰个病毒嘅追踪啊。咁所以咧，都希望可以加强呢、這个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嘅应用啊。咁但系即系喺之前政府场所嗰个嘅做法吓、啊，引起好多嘅市民嘅。一啲嘅未必好方便啦，或者係有啲人可能都唔係好方便入去街市啦，咁樣咁嚟緊更加擴大呢個嘅使用嘅時候，又會唔會引嚟其他嘅問題呢？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節目傾下。呢、這個時候呢聽一節七點鐘嘅新聞報導。 安全城喺南海運送補給物資任務，他说两艘船只星期二驶往南海仁爱礁的时候未有受阻，中国海警船派出一艘小艇记录。菲律宾日前谴责中国海警船在南海阻挠运送补给物品的菲方船只，并且发射高压水枪。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菲方船只未经中方同意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法执行公务，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是一道广阔的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交通意外啦。红磡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嘅快线啦，有意外，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咁就系红磡嘅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曲街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新山道。沙田的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时近住伟华中心快线那里曾经有意外，清了长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了。龙尾排到去接近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和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都是有意外的，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就是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丰盛苑。而 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蒲岗村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几长架，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喺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梳士巴利道转入去九龙公园径都系多车噶，龙尾接近永安广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嘅香草又或者香料去调味，咁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2022年6月，最高贷款额是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24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美式足球协会创办人袁希春和教练黎俊轩，带你认识美式足球的乐趣。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咁啊，傾緊咧就係政府宣布啊，就由12月9日開始咧，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嘅規定咧，會擴展至到所有受住 599F 呢個規例所規管嘅處所，咁即係包括咧係餐廳啦、健身室啦、戲院啦，係或者主題公園等等好多呢啲場所嘅咁。咁進入呢啲嘅處所嘅顧客或者使用者咧，一定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呢個二維碼嚇。咁到時咧就係呢個嘅社交距離措施咧，會喺12月9日咧作出更新，去到包括呢個要求嘅。咁見到食物及衛生局嗰個嘅發言人咧，就喺呢個嘅新聞公佈裏面話，會喺未來2周咧繼續同有關嘅業界聯繫溝通，以確保咧有關嘅措施順利落實。發言人就呼籲市民大眾配合有關的要求，讓香港整體的防疫抗疫能力得以進一步提升。 咁啊，至於頭先我哋都幾關心嘅，即係究竟有冇個別嘅群組啦，包括咗年紀大嘅，或者係後生年紀好細嘅，或者係有個別嘅身體限制嘅人士，會唔會獲得豁免咧？咁喺個新聞稿入邊咧，正如陸宇光頭先所講咧，新聞稿入邊就冇提及。咁我哋嘅同時咧，亦都係問過食物衛生局嘅發言人啦。咁發言人就話咧，暫時未有相關嘅資料可以提供。 咁但係就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早前呢政府要求進入政府大樓處所嘅時候呢，係要求用安心出行嘅時候呢，都係提供咗一啲群組嘅豁免嘅，包括係12歲以下啦、65歲或以上啦，同埋呢就係、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難嘅殘疾人士係可以豁免使用安心出行嘅。但係今次呢就講話即係呢啲表列處所嘅時候呢，就冇特別提到呢個嘅豁免嘅群組。咁究竟有冇豁免嘅群組呢？咁呢個都係值得繼續去問。 會唔會有進一步嘅公布咧？因為你見到個新聞稿都有講，就係政府咧喺未來兩個星期咧就會繼續同有關嘅業界聯繫溝通，以確保有關嘅措施順利落實。咁會唔會喺未來嘅幾日啦，或者係即係新措施實施之前咧，會有更加多嘅細節可以公布啦？ 大家点睇呢？嚟緊12月9号开始，好多嘅处所呢需要安心出行先入得啦。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嗱，电话旁边呢有听众卓先生喺度啊。卓先生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 请 讲啊。係咁样嗱，其实呢我睇返呢之前其实政府都做得好好㗎喎。喺疫情好高峰期嗰陣时呢，能够用好多嘅科技啦，或者其他佢哋嘅網絡咧，一樣可以追查到一啲嘅所謂接觸者啊，佢哋都可以做得到呢樣嘢。似乎而家個政策咧，對於好多其他一啲嘅市民啊，或者頭先所講嘅一啲老弱婦孺咧，其實都帶來一啲不便嘅。咁咧，似乎咧喺呢一方面咧，都有一啲信任嘅問題咧，大家個互信咧可唔可以提升咧？咁我舉個例，可唔可以譬如有個方法？譬如八達通卡，好似之前都有啲聽眾都提過，會唔會有咗個第三方面嘅平台？譬如好似我哋入閘咁樣，佢唔需要收費，做一個登記。咁如果萬一真係食肆有疑似個案嘅，咁可以呼第三者嘅平台做翻個 contact tracing。我亦都唔相信政府咧係冇本事咧查唔翻相關嘅同嗰啲叫做使用者咧去追查翻呢一個。 咁卓生變咗你。嗰、那個資料就會留咗喺一個第三方嘅平台嗰度咯。咁你安心出行嘅資料， 同嗰八達通卡嗰啲，你哋用嗰時，你都會係咁。 都會係嘛？都會有啲行蹤嘅資料。 因為反而每一個老人家又好，小朋友，就算你頭先話學生去膳食嘅，咁佢都係用張八達通卡去做一個登記，或者佢找數，佢都用八達通卡啦。咁你留喺一個平台度，即係其實呢個都可能係一個信任嘅問題咯。即係似乎喺而家。一個叫做疫情咗之下一段時間，大家係咪開始應該互相建立翻一個信任咧？咁樣 okay, 好多謝曬胡阿卓先生嘅電話嚇，咁啊聽聽下一位聽眾有黃小姐喺度，黃小姐你好， 係你好啊。咁咧頭先阿卓先生都講得好啱嘅，其實我嘅意見咧都同佢差唔多啦，咁佢比我更加詳細啦。其實用八達通咧，即係可以解決咗好多嘅問題，特別係啲即係婦孺啊、長者啊、小朋友啊咁樣。譬如我哋揸車去停車場都用八達通嘟咁樣個閘就開啦。咁其實你去到邊，即係用八達通都係知道你個行蹤㗎啦。咁行蹤咪咁重要呢，但我哋喺呢個即係大時大非嘅時候呢，即係抗疫先係最重要啦。咁如果係最方便又最簡單嘅方法呢，我希望即係有關方面可以聽下我哋市民嘅聲音啦。咁用呢個最簡單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問題囉。 嗯，好啊，多謝曬黃小姐。嗱，兩個聽眾呢都提到 話 是唔同是其他嘅平台去作出呢個病毒個案追蹤嘅咁。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好多方法都可以追蹤一啲嘅密切接觸者嘅，包括係問返個確診者你接觸過咩人去過咩地方，咁呢個方法啦。頭先聽眾建議嘅係另一啲方法啦，咁點解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呢？即係甚至係之前係用開嘅，譬如填紙仔留低一啲嘅聯絡方法俾一個你入過去嘅處所，咁又係另一個方法呢。點解會鼓勵用安心出行呢？咁當然呢，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即係可能係有比較方便啦，即係可能一有嗰個地方有個案就即刻有一個嘅提示，咁就係俾嗰個去過呢個處所嘅人士。咁另一個會唔會都真係同通關有關係呢？ 都有可能。咁因為而家即係通關嘅商討呢已經係可以講，如果聽嘅特首今朝早喺行政會議開之前見記者嘅時候嘅講話咧，應該都嗰個商討咧，應該都進入最後嘅階段噶啦。咁內地嘅專家亦都落嚟香港咧，就實地視察香港嘅喺防疫方面，同埋係喺嗰個疫情追蹤方面嘅種種嘅工作同埋措施啦。咁 香港一直用开的就是安心出行。你说在这个阶段呢要重新搞那一套呢，似乎如果你以通关作为个考虑呢，就未必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了。 好啦，听听呢位听众，有郭先生喺度喎。郭生你好。 郭生 好。 系，请讲啊。 系，咁即系其实咧，成件事咧，我哋系要理解到系为咗个防疫系大前提啦。 嗯。 咁啱啱两位都提到通关，咁固然呢个系我谂而家好全体香港，我谂如果你话要做生意啊，日常生活嘅人都关注嘅问题。咁但系咧，其实我听咗今日港台咧，由朝头早到而家呢个节目咧，都有提到话一啲年纪较为大嘅老人家啦、 啊嗯， 甚至乎喺朝头早咧都提到啲盲人添啊， 系啊， 话盲人用唔到咁样，咁、 嗯、 即系唔好讲盲人先啦，即系讲老人家。咁、嗯、我觉得而家大家系用个年龄去界定一个人，对于智能或者科技上嘅应用咧，系绝对唔公平嘅。 嗯、 啊，咁你话老人家系咪唔适用？我谂如果你系咁样界定咧，系咪一个歧视咧？咁另外你话系咪一个年轻人？就代表佢一定会用呢个嘅安心出行。我谂大家都明白、安心出行本身你话有冇啲咩追踪功能啊嗰啲性。咁政府都讲咗好多次系冇啦。咁、但系都有一啲人系盲目地系相信系有。亦、都相信政府收集一啲 个人资料一啲不正当或者唔啱佢哋嘅用途咁样。咁我諗呢个系一个人对于个智力或者佢自己一个判断能力的问题。咁、我想大家如果有出去食饭都见到有不少的后生仔又或者啲壮年人呢是可以拎住一部手机去填写纸仔的。佢、呢个手机嚟望时间望日期。咁呢啲有咩意思呢咁呢啲人。 嗰、个就另外。 我想会系讲到系一啲嘅政策收紧呢、某程度上都系广大市民去逼呢个政府去收紧嘅。即係俾你自由去選擇用唔用呢個安心出行，我諗呢、當然你話人權啊、乜權乜權，咁當然係可以啦。咁但係大家好似將呢件事妖魔化得太緊要啊！ 明白，好多謝曬阿郭生嘅電話嚇。咁會唔會都真係有啲人對於安心出行有唔同嘅意見呢？ 有當然有，但係即係其實郭生嗰個意見其實分咗兩部分啦。一個就係有啲後生仔識得用智能手機，都選擇或者好抗拒。安心出行，咁呢个就固然系一个即系态度上嘅问题啦。咁但系的确咧，亦都我哋讲紧话老人家未必能够适用安心出行咧，呢、这个又唔能够，我觉得啦，未必能够好简单话系年龄歧视，因为呢个实际上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即系好多老人家走咗推长者咧，真系未必能够可以 handle 到个智能电话，咁呢个情况亦都系存在嘅。 咁另一啲係要關注嘅社群呢，就係一啲嘅視障人士啦，甚至失明嘅人士啦。咁其實都近期呢，即係自從即係政府係要求進入政府大樓要使用安心出行呢，都有一啲嘅視障人士關注嘅團體呢，咁都講到話其實佢哋用智能手機用安心出行其實係有啲困難㗎喎。咁不如都請嚟呢位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香港失明人互聯會總幹事盛李廉喺度啊。盛李廉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失明人士啦吓，喺使用安心出行遇上嘅困难系乜嘢咧？ 实际困难系咩？ 基本上咧就系、我哋实际困难咧噶，就系、根本上揾唔到张纸啊吓。你就算有智能手机嘅朋友，我哋试过好多次啦，就系揾唔到嗰张纸粘喺边度。 嗯， 咁咧就揾到张纸啦。咁咧都系摸唔到咧，因为佢完全冇记认嘅嗰张纸，就摸唔到究竟个 QR code 喺边度。咁大家用个 app 嘅朋友会知啦，你系要瞄准嘅吓，即系你要瞄准嗰个框咧，即系个 apps 个框咧对住个 QR code 咁先可以成功进入嘅。咁但系就大家当然啦，即系只要啲官员肯去，即系眯埋眼去试下点样瞄准咧，你会知道咧，其实系好辛苦噶，瞄咗好耐咧，都系对唔到个曲。咁咧就算有手机嘅，但系有失明人士咧就唔系，即系有啲玩电话都好叻嘅。咁但系嗰啲电话叻嗰啲都系会面对呢个咧，就要用视力去瞄准个 QR code 嘅问题。咁咧另外咧三分之二嘅失明会员啦，咁佢哋连智能电话都冇嘅。 吓，咁佢就要去写字啦吓。咁但系当然啦，大家都知道要豁免一个失明人士用 app， 咁但系咧要佢用笔去写字咧，咁呢个就系 同样地困难， 好困难系嘛？ 会更加系好难理解嘅事啦。咁啊，系啊，即系咁，我哋觉得今而家咧就系我哋面对另外一个投诉系啲咩咧？就话嗱，你系咪政府收集一啲足够嘅资料就得？呢个系我哋明白噶，系嘛？咁嗱，似乎而家嗰张新嘅表格，仲要佢申報埋咧，要向處所嘅負責人申報埋，確認自己係咪65歲以上啦，確認自己係咪殘疾人士咁樣。咁我又覺得呢個係有少少多咗嘅，其實就多餘你多過你要去收集一個基本上要防疫嘅即係進出入記錄嘅一個目的啦嚇。咁我哋個家屬嘅投訴係啲咩咧？其實有啲係新近失明嘅人士。 嗯， 即系嗰种嘅残疾人士嘅身份，佢自己个心理都未过到啊。 嗯， 所以你屋企系有，如果你系听众朋友，如果你知嘅屋企系有啲人，你会系会明白多啲嘅吓。即系话一个老人家要我，当我要决定系，即系我要当一个人，我决定系要去攬，需要去攬尿片出街嘅时候，嗰种嘅心理个、心理个挣扎。所以我哋嗰、那个就觉得呢段嘢咧系挑到呢啲新近失明人。佢哋嗰種嘅唔舒服咯， 觸動咗佢哋嘅心入邊嘅唔開心嘅情緒啦，係嘛？ 係啦， 係。但係佢哋收集呢啲資料，其實係咪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程序咧？就係要你哋確認係受豁免唔使用安心出行嘅一群，即係喺一個程序上，佢哋要咁做啦。 咁其實就唔需要再佢去申報咯，因為已經係豁免咗，我先要填紙啫。 嗯。 系咪？咁你填紙仲要我去 admit 我字？系啊，我系咁噶，我系咁啊。咁其實系咪多？系咪多咗？系、 okay. 超過咗個目標咧？同埋系咪有少少咧？就俾咗多啲 人。其實冇考慮到你嘅意思，就冇考慮到即系殘疾人士佢心理上邊嗰個感受啦。 嗯， 系啊， 系咪？ 咁 另外一樣嘢，我想問咧，嗱，翻去用安心出行嗰度啦。我好理解，即、就、系、是、你要掃個QR code， 對於即系視力。是有问题的朋友来讲呢是很困难的。其实你们的经验呢可以请能不能够请食肆的朋友帮手做这个动作呢他们愿不愿意做呢因为有实际的困难呢 这个呢就是要如果食肆他可以开熟那些啦就信得过的他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不会拿了电话去的。但是呢就一般呢就是就是一般呢就是他们都想呢就是我们即是能够自己做的嘢，即系自己做最好啦，因为我哋即系虽然残疾人士啫，但系咧就系基本上日常所需啊，出街我哋 都可以自己搞掂晒啊， 自己搞掂晒啊。咁、但系逼不得已，我哋先求人嘅啫吓。 系另外就我都有啲见到一啲报道咧，就系、是、有啲嘅视障人士讲到话，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咧，如果你开启佢嗰个嘅即系语音吓，即系读翻里面应用程式里面嘅字出嚟咧。那個控制版面好像有些困難，是不是都是你們發現到的一些問題呢？ 有啲咁嘅情況，因為其實咧就好多公眾可能唔知啊，即係因為我哋要開安心出行咧，就係其實咧我哋係要開啟失明人用咧，就要開啟一個旁白模式啊。 嗯。 然之後，因為基於呢個旁白模式咧，係去做語音出嚟嘅，咁所以咧就有啲情況咧，就個操作咧同我哋開眼見到嘅情況係唔同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有啲失明人，如果錯誤咧，撳到咧落去另外一個模式咧，咁就走嚟，即係另外一個選項啊，咁就會走嚟走去咧都翻唔到轉頭而 QR code 嗰個界面， 即係亂曬龍啦會。 係啦，咁其實係難嘅，係因為真係難嘅，因為真係就算失明人咧都唔係個個識嘅，係要經過一個嘅訓練咧先可以用到語音去操作嘅。 嗱、咁綜合嚟講，即係喺呢個防疫嘅大前提之下，咁同埋政府要擴大安心出行嘅使用啦、嘅應用啦，呢、這個前提之下，你覺得有啲乜嘢措施係可以幫到你哋咧？ 我諗咧就係、我哋都好願意配合嘅。咁但係呢個真係一個填表啊、數曲咧， 到而家出現一個叫做 physical 嘅障礙啊。嚇，咁咧，所以我哋覺得就應該係我哋殘疾人士係會有咧，就係身份嘅記認文件嘅，譬如話殘疾證係有相噶啦，亦都係有咧就是、殘疾八達通。咁其實可唔可以咧，就係、是、出示到呢啲嘅殘疾證明咧，佢直情係豁免佢啦，或者係你官方有個記錄咗你。你出席過啦嚇，咁就唔需要佢咧去額外去做咁多嘅嘢，因為咁樣係即係而家都見到係搞唔掂啦。咁會唔會即係將來一擴散到其他嘅地方？咁我哋真係咧係擔心咧街都去唔到啊！ 嗯，愿唔愿意俾食肆嘅朋友记录你哋啲资料咧？即系譬如你出咗层， 食肆我哋梗系唔好唔安全嘅。我哋经常咧最近先有好多投诉啦，经常走错钱啊，收咗佢500蚊当100蚊嗰啲情况。其实咧嗰、那个对于普通食肆咧就系、是、嗰、大部分都好嘅。咁不过咧就系、是、始终咧就系、是、咁多即系咁多私隐咁嘅，你身份证嘅号码啊。等等嘅嘢咧，其實咁多私人嘅資料咧，盡量咧，我哋覺得可以係自己做就得啦，咁樣嚇。 OK， 好啊，唔該曬盛李廉啊，多謝你。係盛李廉咧，就係、是、香港失明人互聯會總幹事嚟噶。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事隔兩年，香港共融樂團再度作大型嘅公開演出，為我哋帶嚟樂韻悠揚嘅一晚。 由成立至今，乐手经历了几年的沉淀和磨练，他们对两次演出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听下吴嘉欣和沈小贤的分享吧。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条人命引发无数余波， 澳空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撒拉越窝遇食身亡， 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尼马纳乘坐的飞机被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击中分子。 这几宗政治暗杀事件触发了战争和种族灭绝， 到底一粒子弹一把匕首怎样左右历史进程，甚至引发大战和种族屠杀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致命一击》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这个时间呢，想和大家谈一下关于象牙贸易呢去到一个就嚟结局啦，吓咁啊，即将要去完结啦。咁因为咧，事源就系立法会2018年咧，就系通过咗修例啊，系要逐步淘汰本地嘅象牙贸易啦。咁而咧就系最后嘅阶段，全面终止本地嘅象牙买卖咧，将会喺下个月31号年尾啦，吓就会落实。 2021年嘅年尾最后一日就终止啦。 系啦，咁即系话咧，而家离呢个禁售嘅死线咧，得翻个几月嘅啫。咁而家其实市面上仲有冇一啲嘅象牙嘅存货咧？佢哋点样去处理呢啲嘅存货咧？担唔担心话其实仲有一啲嘅黑市买卖，甚至系即系譬如将一啲真象牙咧就变鱼目混珠，就继续系喺个市场上面卖咧？咁呢个都系近期咧一啲嘅保育团体咧关注嘅问题嚟。 嗱，咁啊，虽然即系呢一个禁售象牙嗰个宽限期咧，其實係有5年咁耐啦，咁政府亦都喺呢個法例通過之前呢，亦都已經係登記曬，即係全香港嘅象牙嘅庫存啦。究竟你仲有幾多存量？即係以免，因為個法例咧就係規定就唔准再入口新嘅象牙啦嘛。即係喺全面禁止本地嘅買賣之前呢，已經係先禁止咗一段期間咧，禁止咗唔准入口新嘅象牙入嚟啦，亦都唔准出口象牙作商業用途。咁即係話咧。變咗即係等於個情況，就係等於以前寮仔鋪拆屋咁啦，先係登記曬啲數字啦咁。嗱，咁但係咧，一直到而家即係凍結咗個庫存量，應該就理應係繼續減少啦。咁但係到而家咧，香港仍然係有47噸嘅象牙嘅庫存。咁嗱，死線咧就係好近啦，得翻一個月到嘅時間。咁啲47噸嘅象牙點樣處理咧？ 而而家咧其實係有一啲嘅即係豁免嘅範圍嘅，包括咧古董象牙啦，即係講緊1925年之前已經整好或者加工咗嘅啲象牙製品係獲得豁免啦。咁會唔會有一啲嘅商家啊拎住現有嘅象牙存貨，扮做獲得豁免嘅古董象牙嚟到繼續賣咧？咁呢個都係大家值得關注嘅問題嚟噶。好啦，咁我哋聽一次嘅7:30新聞先。翻嚟之后再倾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将延续现行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14日。另外，下月9号起，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规定将扩展至所有表列处所，包括 ABCD 四类食肆、酒吧、健身中心和公众娱乐场所等。所有进入有关处所的顾客或使用者均需先扫描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以提高确诊个案暴露风险的追踪及检测效率和准程度。食物及卫生局又说，因应邮轮公海游运作渐趋畅顺，并考虑到邮轮运作需遵守的一系列严谨卫生防疫措施，邮轮的人数上限下月1号起将由现时可容纳人数上限的一半调整至 75%。港铁宣布延续 3.8% 车费回赠优惠6个月至明年6月底，涉及金额超过2亿元，希望在疫情持续之下和市民共度时间。被问到为什么今次提供的优惠金额较以往少，而且全月通加强版，港铁都会票以及因应屯马线通车的相关优惠均于明年1月完结。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表示，今次做法已平衡本港经济状况的发展以及港铁本身的财务问题。他又表示，虽然港铁的本地客量有改善，但受过境线暂停和既铁线客流量下跌影响，港铁的乘客量仍持续出现压力。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及一项洗黑钱罪，在区域法院判监43个月。法官表示，被告没有实际计划分裂国家，但他的目的明显，指出分裂国家的罪行不一定要实际使用武力，而被告在涉案3.5个月内干犯这类罪行，若非被捕，他大有可能继续犯罪，判刑要作出惩罚和要有阻吓作用。南韩政府决定不为前总统全斗焕举行国葬，将会是政府订立国葬制度以来首次不为前总统治丧。一名政府官员表示，政府都不会协助家属治丧，这次是继李承晚和尹普善之外第三个政府不协办葬礼的前总统。总统府青瓦台亦都表明没有自送花圈和吊唁的计划。国家部分处亦都表示，由于全斗焕因内乱罪被判刑，丧失在国家公务安葬的资格。韩联社报道，与不久前去世的前总统卢泰愚获得国葬待遇对比，不是考虑到全斗焕被在1980年下令军事镇压光州的大规模民主运动进行反省或者道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四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九龙啊，红磡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曲街对开快线就有意外事故嘅。啱啱收到消息，意外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啲。龙尾近学园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之前近住曲街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略为多车啦。龙尾学园街，而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红梅谷路快线咧，亦都系曾经发生意外事故噶，意外都系清咗场，咁现时嗰度只系繁忙少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喺桥面灯位。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仍然是多车的，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梳亚道那段现时有少少挤塞的。红磡的码头围道卑利街交界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工程，交界位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现时卑利街近住码头围道那段就较为多车啲。新界方面，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就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就仲是多车一啲。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呢，必须要佩戴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和内地都谈论通关，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最近我们的情况又好转了，没有再发生本地确诊个案，而且呢内地专家团也都来了香港实地考察，也都两地专家开会讨论进展不错，所以种种迹象看上来我都觉得可能通关在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討論緊呢個本地嘅象牙貿易啊。咁啊，隨住咧就係立法會通過修例啦，將會喺今年年尾咧就會全面終止本地嘅象牙買賣啦。咁啊，距離即係話死線咧就可能得翻個幾月啦。咁睇翻其實成個嘅即係規管象牙貿易嘅背景咧，咁啊要數翻係上個世紀70年代啦。咁有聯合國嘅一啲關注瀕危野生動物嘅國際貿易公約啦。咁而香港咧就喺1990年嘅时候咧，咁就系因为呢、這个禁贸生效啦，咁就系对以往合法进口本港嘅象牙咧就加强规管啦。咁之后咧就系喺头先都讲啦，2018年咧就立法会就通过咗修例吓，咁就系咧系为象牙嘅本地嘅贸易咧就系设立咗一个死线啦。咁而家嗰个情况咧就系、是、根据咧我哋向渔护处嘅查询咧，渔护处签发嘅吓，截至今年10月吓，渔护处签发嘅有效象牙管有许可证数目咧系272张，咁而涵盖嘅象牙存量咧就大约系47公吨嘅。 咁如果你比较翻即系之前嘅数字咧，就喺2017年嘅时候咧，嗰、那个嘅有用作管有作商业用途嘅象牙数量咧就系63.7公吨，咁即系话咧，其实喺呢5年期间咧，就喺香港嗰、那个。象牙嘅储存量咧，其实就唔系跌咗好多啦，跌咗大概系1/4左右啦，吓。 嗯，咁究竟啊，而家究竟呢啲嘅仲喺市面上有象牙嘅存量，究竟点样处理法咧？咁又点样睇？即系嚟紧可能系有啲人担心，即系譬如系继续喺透过鱼目混珠啊、黑市嘅方法去到买象牙咧？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请嚟一位保育团体同我哋倾下啦。咁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野生生物保育经理陈月山喺度啊，陈月山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系点样睇嚟紧呢个嘅象牙贸易嗰个嘅将会喺年尾咧，就系即系终结啦。咁系咪就代表住冇象牙贸易再可以喺香港度进行咧？ 其实就唔会嘅，因为咁样讲啦，依家嘅象牙咧，佢哋睇嗰啲咧，其实都系 CITES， 即系话呢个濒临嘅新动植物贸易公约咧。咁佢喺90年 ban 咗之后，咁其实佢哋就仲可以继续买卖㗎嘛。咁、但係呢今年年尾之后呢，其实都仲有啲象牙係可以买卖嘅，就係、是、界定为一啲古董嘅象牙。咁、就即係话係一，即係我哋香港呢定古董象牙呢，就係话1925年7月1号之前呢，咁其实都係啲象牙呢就会可以係界定为古董象牙嘅。咁佢哋都仍旧可以买卖啦。咁所以其实市面上边依家卖緊嘅会唔会有机会以古董象牙去买卖呢？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有些担心的位啦。咁同埋另外有一些好似同象牙好好类似的，尤其如果是一些嘅饰物啊嗰啲呢，咁就好似譬如长毛象牙啦，当你是雕刻咗或者是已经是叫做制成咗一些可能饰物咁样呢，其实市民好难去睇得到啊。好难分辨得到究竟边啲系可能系长毛象牙，或者系我哋依家话紧嘅可能系一啲非洲象牙咧。咁所以其实有啲可能我哋就担心话啊，会唔会有啲商户可能佢哋就会话俾你听系长毛象牙嚟噶啦，你可以买噶，你放心啦。咁然之后就买咗，但系其实就系已经系禁卖嘅象牙咧，呢个系我哋担心嘅位咯。 嗯，不如讲翻即系归根究底咧，其实呢个嘅象牙贸易本地禁止买卖咧，咁其实都系讲紧要保护呢一啲嘅非洲象系嘛？可唔可以讲下佢哋个情况系咪都因为即系过去咁多年嘅一啲象牙贸易而导致好多嘅非洲象被杀咧？ 其实我哋有估算过啦，咁其实起码每一年其实有20,000只嘅非洲象，其实系因为象牙嘅原因啦，咁其实就系被猎杀嘅。咁而因为为咗攞象牙，其实好多时我哋以为象牙就好似我哋普通甩只牙咁样，咁咪就咁攞咯。或者可能有啲业界有啲人会讲话啊，会唔会系啲死咗嘅象牙就咁咧？咁但系始终象牙有一定嘅价值喺度啦。咁所以變相咗就有好多嘅一啲人咧就去打我哋主意，所以其實就會係殺咗佢，然之後成隻象牙去攞，成隻象牙嘅話就通常佢哋會打即係叫做係佢，因為咧有一部分嘅象牙其實喺佢嘅頭骨裏面啊，所以變相咗佢哋係要去即係嚟講就可能係打爆咗佢哋嘅頭，然之後去攞佢嗰條象牙出嚟啊。咁跟住係你會見到有陣時可能有啲鋪頭係原條象牙，其實就係咁樣去攞翻翻嚟咯。 嗯，嗱，你講緊而家即係仲有20,000只嘅大象象啦，即係因為大象因為嗰個象牙而俾人殺啦。其實呢個數字喺全球都對象牙貿易加緊咗禁制之後，其實近年係咪有下降啊？ 近年其實坦白講咧，我哋見得到喺譬如 Covid 之前啦，喺2019年，其實我哋都仍夠見到有好多大嘅象牙嘅 seizure， 即係嗰、那個叫做可能咁就邊相咗係我哋見得到個數字都會多嘅，譬如好似2019年初嘅時候，其實連埋穿山甲有一個嘅緝獲嘅案件，就已經係有成2,000公斤嘅象牙走咗嚟香港咁樣。咁去到啦，因為依家 Covid 啦，咁變相咗係可能少咗一啲旅客去偷運啦，再加上係可能係大家都開始有個即係開始對象牙呢樣嘢開始啊，因為好多國家開始做嘢啦，咁可能少咗。但係其實我哋都見得到中國越南其實都仍舊係有一啲象牙嘅 seizure 嘅一啲走私案件出現嘅。咁所以其實仍舊係有呢個咁樣嘅需求啦，亦都仍舊有咁樣嘅走私案件咯。所以變相咗係啲象其實都仍舊係有一啲暴獵嘅。喺非洲嘅情况系， 嗱，头先你讲你最担心就系即系喺香港全面禁收之后咧，咁就啲不法嘅商人咧就会将啲嘅象牙咧就当咗系即系可以卖嘅呢一个古象牙啦，古董象牙嚟出售啦。其实要扮古董象牙，即系两种象牙分别大唔大，系咪咁容易？可以如目混珠，即系话我哋普通人系分唔分辨得到嘅咧？ 如果以股东象牙嚟讲咧，就其实系我哋普通人系好难分辨得到嘅。咁所以其实都要用一啲科学嘅方法啦。咁佢哋就会系用一啲叫做 carbon dating 啦，咁就去睇翻究竟佢哋嗰个同位数究竟系咩年期咁样去分嘅。呢、這个真系要用实验室去做啦。咁但系好坦白讲，以我所知咧，喺香港似乎就未有实验室系真系做呢一样嘢嘅，即系去睇翻用一个好科学嘅方法去睇翻究竟佢个年份咁样咯。咁佢哋分股东象牙就睇翻AFCD 例如户处佢哋本身嘅资料就话啊有几样嘢嘅，一个咧就可能系睇翻譬如有冇啲历史嘅即系遗留落嚟嘅嘢可以睇得到啦，又或者可能系啊你有冇啲家族图片证明得到，可能系你嘅太爷或者你太太爷其实就系卖紧象牙噶啦，就可以睇得到系1925年之前嘅咁样。咁所以其实就咁肉眼睇我哋睇唔到啦。咁另外头先我哋有讲到长毛象牙嘅，咁我都见得到渔护处就话啊，我哋其实都可以去睇佢啲纹理，咁样去睇啊，分辨到究竟系长毛象牙定还是系我哋所讲嘅非洲象牙咁样。咁但系其实普通市民根本上就冇呢个咁样嘅知识啦，即系究竟点样睇得到呢？因为其实都几难去睇得到嘅肉眼上。咁再加上系你分割咗嘅话，其实有阵时你个环切面亦都唔系睇得好清楚啦。咁变相咗系市民系好容易地就会买得到啦，因为其实你有阵时你喺除了铺头之外，其实你网上边其实都见得到有啲系象牙或者长毛象牙嘅买卖，根本上系睇唔系好睇得到嘅。 要靠政府執法係咪？ 係啦，因為市民好多時你買嘅時候，可能只係睇靚定唔靚啊，咁其實你就未必真係知道呢一樣嘢咯。咁同埋你象牙 ban 咗之後，其實係佢哋就唔會再去睇啊有冇管有證啊，會唔會再出管有證呢啲就唔會噶啦。咁所以變相咗就好容易地有一啲嘅漏洞係走得到咯。 所以一個問題就係你頭先啱講嘅問題，就係因為隨住呢一個全面禁售呢一個法例全面生效咧，變咗原本監管象牙存量嗰個機制咧，亦都同時失效啊嘛，係咪咁嘅意思咧？ 系啦，佢哋就唔会再去特登监管，因为你已经变咗系私人拥有啦嘛。 系啦， 咁私人拥有，咁佢哋嘅法例就冇咗呢个效用啦。 系啦，咁其实即系嘅要防止啲不法商人将啲象牙鱼目混珠变咗做嘅古董象牙，或者系所谓长毛象牙，其实最有效嘅方法，因为我哋而家知道香港现存有几多象牙嘅库存噶嘛。47公吨系咪？有47公吨。咁只要我哋继续系 trace 嗰47公吨嘅象牙嘅去向同埋变化，其实就无所遁形噶。 咪但系都要睇会唔会有机会有走私嘅情况咧？ 嗱，走私系另一样啦，走私系另一样啊，系咪？而家主力嘅佢哋嘅团体嘅担心就系话，我哋手而家做呢一刻仍然系合法嘅象牙咧。到到佢变咗非法之后咧，咁有咩出路啊？个出路咧就系会变做鱼目混珠，变咗做古董象牙出售啊嘛，系嘛？咁其实如果我哋只要我哋有一个制度继续去 trace， 即系追踪呢47吨，即系47公吨嘅，到而家都系合法，即将变为即系唔可以买卖嘅象牙嘅去向啦。你可以继续私人拥有啊，或者系继续。就话转赠俾人啦，但系都即系你 freeze 咗，你冻结咗系一个存量啦嘛。咁其实呢个会唔会系更加有效嘅办法咧？ 追踪系一个，我哋都想知道究竟 ban 咗之后禁售咗之后，究竟有几多象牙，究竟系即系用佢哋 hold 住咗喺度啦，喺手啦。咁呢个系其中之一啦。因为 到而家都系有好明好清晰嘅记录噶嘛，因为。 依家暫時都係嘅，但係因為你如果原條象牙，其實有陣時你咧整得好細嘅時候咧，因為佢100g 嘅時候先要落嗰個雷射貼紙啊嘛。咁當你冇雷射貼紙又冇剩嘅時候，其實賣走咗，其實係有陣時好難去睇得到，因為你見到有陣時細啲咧係追唔到嘅，有陣時都會。 Okay. 咁你自己見到，譬如頭先講走私嘅問題又如何咧？喺香港嚴唔嚴重嘅咧？ 首先其實都是雖然呢兩年我哋唔係見到啲乜嘢象牙嘅走私啦，但係喺我哋周邊嘅範圍，譬如話中國啊、越南啊，其實都有嘅。同埋附近始終譬如越南啊、日本啊呢啲仍舊個市場都仍舊有啦，所以其實走私仍舊都係會出現啦。咁同埋因為依家我哋嗰、那個border 仲係未完，即係未開翻咁樣啦。咁所以就我諗其實如果一開翻嘅話，其實都有機會係一啲走私嘅活動都會係都會出現咯。 嗯，好啊，唔該曬陳宇生啊，多謝你。 好，唔該曬。 唔該曬。 陳宇生咧就係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野生生物保育經理嚟噶。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問一下啲業界啦。咁究竟嚇 係啦，點樣處理咧？跟住 存量啊，嗰啲象牙存量點樣處理咧？啊，電話旁邊有港九象牙商會會長蘇志強啊，蘇志強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业界点会处理而家现有 时间都无多啦， 系啦， 系咯，47公吨， 咁啊都血本无归噶啦。喺20即系依俾咗依五年时间我哋咧，根本咧我哋睇到咧佢所谓嘅充裕嘅时间咧，完全系不合理嘅。即系举一个例子嚟讲，做生意冇人知道打开门口咧，今日会做到几多钱生意。加上咧，佢完全唔明白而家我哋嘅存货。究竟个分布所谓嘅疫那个类别大约有几多？好老实讲，近依几年咧，我哋所谓嘅细件嘢、实用嘢，例如筷子啊、首饰啊，嗰啲咧都系可以系出售得到嘅。但系唔好忘记，我哋喺1989年之前咧，我哋香港咧主要咧系出口为主嘅。其实我哋商会咧好多会员咧都拥有咧好多。所謂嘅好大件嘅，成個人咁高嘅，甚至到我啲製成品嘅，我啲製成品根本咧都唔適宜香港本地同埋亞洲人嘅口味去銷售。加上咧近年大家都明白啦，香港有依、這個所謂嘅政治嘅運動啦，同埋依個疫情啦，冇咗旅客啦，不但只係我哋個行業一潭死水啊！我諗各行各業都遇到呢個問題，根本喺個傳銷呢個傳播呢係遇到極大嘅困境嘅，所以呢我哋現時呢都仲係積存咗呢好多大件嘅或者係有價值嘅象牙呢，喺呢個我諗絕對係相信100%，喺今年嘅12月31號之前呢都係銷售唔到積咗落嚟嘅，但係無可否認呢、這個呢是我哋大全部都是1989年之前是全世界合法香港政府颁咗个所谓嘅拥有证俾我哋喺度继续买卖嘅合法象牙嚟嘅。呢啲所有都系我哋嘅正式嘅合法嘅财产嚟嘅。 咁有冇估计过呢度剩返嘅象牙存量个市值系几多 啊？我哋就好难去估计嘅，因为点解呢？而家我哋有两种嘅所谓的重量的计算的，一种就是原料，一种就是制成品。但是你看到报纸今日都是在渔农署，根据渔农署的记录呢，大约呢还有40多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是在我们商会里面呢都起码 over 十几吨在这里的存货和这个所谓的原料。所以呢价值里面呢我都不知道怎样跟他们计算。 嗯嗯，咁咁以譬如你睇翻以往啦，即系譬如你话香港受住好多譬如系社会运动啊、疫情啊嘅冲击啦，咁以往咧，其实以往喺香港嚟讲嗰个卖象牙嘅，譬如顾客系边啲人啦，咁啊通常系点嘅情况，业界嗰个生意系点嘅情况嘅咧？ 嗱，我哋咧要分清楚。嗱，我哋喺香港嘅顧客，一般東南亞嘅所謂嘅客人咧，都係以一啲細件嘅實用品為主嘅，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提過啦，筷子啊、手鐲啊，或者係一般嘅首飾。而家我哋主要咧就係啲件頭嘢，所謂有一定份量嘅挑刻啊，或者個所謂嘅 size 比較大嗰啲咧，係喐動咧係比較困難。因为亦都系呢啲客人咧，主要咧系针对咩咧？系出口嘅，以外国人为主嘅，就系咁样去分配嘅。 嗯，苏会长啊，其实即系我都 我明白你哋嗰、那个，就系头先你提出嘅好多意见，同埋觉得好多对你哋唔公道嘅地方啦。但系时间就翻唔到转头啦，咁啊只系向前行。咁、因为你事实上而家就系积存咗咁多喺度啦。咁啊事实上咧，亦都系冇办法啦。到今年嘅12月31日咧，就系、是、要全面禁售啦，即系唔卖得啦。咁而家积存喺度嗰啲象牙，你哋会点样处理噶？有冇任何办法噶？ 嗱。好老实讲，办法就冇噶啦。不过调翻转头咧，喺呢几年里面咧，我哋都见得到咧，周边嘅社会咧，对呢个保育咧个气氛都系好高嘅。我谂我哋咧业内嘅商人咧，都系认为咧，我哋都系支持政府嘅做法嘅。但系保育之前咧，都要必须咧，就系对我哋咧有一个公道。处理咗我哋手上个存货咯， 即系点啊？ 因为 即系想政府收 翻。好简单一样嘢，头先我位陈小姐都讲到啦。如果政府啊俾我哋改咗例之后，俾我哋继续可以拥有啦，或者系收藏啦，咁大家都明白会衍生到咩问题出嚟噶啦。呢个社会就好简单嘅啫，有人要就有人供求，咁变咗嚟讲，其实我哋支持佢咧，就希望佢咧。我哋愿意咧，将我哋嘅存货睇下点样同政府坐低，点样倾一倾，点样去处理好佢。希望政府执行呢个法例里面咧，更加顺畅，更加清晰。唔好话好容易就话。 简单咁讲，你嘅意思系咪想政府出个价帮你哋买咗佢啊？ 可以系咁讲嘅。可以系咁讲嘅呢个决定。 嗱，咁但系我听你头先嘅意思就系话，咁啊存货坐咗喺度，咁啊，环保组织嘅担心咧，都即系我听你嘅意思就系、是，都未必系冇道理嘅。咁即系话，如果政府唔处理你哋嗰个诉求咧，你就唔能够担保你啲同业真系会将呢啲象牙鱼目混珠用非法嘅方式卖出去咯。 嗱，咁讲啦，即系我哋咧喺呢个香港咧做象牙咧都系几代噶啦，咁变咗嚟讲咧，我哋商会嘅所有会员咧，全部可以好清白咁样讲，冇一个人喺度犯过事，佢亦都冇一个记录系我哋嘅会员嘅。 明白。 咁但系我唔妨知道咧，有啲其他人会系咁样做咯。 所以你觉得即系政府如果真系要杜绝喺新例生效之后杜绝象牙嘅非法买卖啦？就不如同你哋买咗佢啦。 系啦，嗱，我觉得咧，嗱，呢样嘢咧，会有一个好处嘅。首先咧，就话咧，我哋会好清晰就话会支持佢保育个概念。第二样嘢就话，其实佢攞咗我哋啲货，我哋曾经都提议过俾佢。我哋其实我啲象牙啲制品咧，系好多好精美嘅，佢可以成立一个博物馆，好似而家 M 家咁样。我哋甚至到我啲制成品咧，俾我够胆讲一句。唔会输得比 M 加嗰啲艺术品噶， 系、啊，但系你呢个提议，我谂嗱，你都唔系今日先喺电台讲噶啦，过去咁多年， 冇错， 你都一定同政府讲过噶啦，我谂个反应未必系好正面，系咪啊？ 嗱，咁讲啦，即系正唔正面就系话睇下观点与角度啦。我觉得佢香港政府完全唔支持我哋，我哋其实都想协助香港政府去执法。更加容易、更加清晰咁解約。 有冇嘗試過約見政府嘅代表去討論呢件事呢？ 有嘅、我哋曾經都揾過好多議員啦，譬如話阿葉劉淑儀啊議員啦、趙家輝議員啦、陳恆斌議員啦， 有啲參選緊嘅議員咧、我哋轉頭再係有機會再講下，即係佢哋同區嘅參選議員啦。 明白，咁咧佢哋都係支持過我哋。是同呢個漁農處長咧聯絡上一齊開會，我哋都提議過好多個方案俾佢，係友善嘅方案，但係佢完全係冇回應我哋嘅。 咁啊變咗嗱個死線就逼近啦，咁啊都係即係我諗政府亦都未必會再喺呢個立場嗰度讓步噶啦，咁就即係、就是、你真係擔唔擔心非法轉售嘅機會係好大噶？ 我唔抹殺會有咯， 係咪啊？ 是我唔抹殺會有，因為始終都係話有一個需求，就會有某些人會係咁樣做嘅。 好啦，咁啊，叶刘淑仪咧就系参选紧立法会港岛西啦，咁就佢同区嘅参选人咧，包括系方龙飞啦，同埋陈学峰噶，咁而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头先就讲到话系邵家辉啦，佢提及啊，咁另外同个界别嘅参选人咧，仲包括系林志荣噶吓，咁啊，多谢晒刚才接受访问嘅港九象牙商会会长啊苏志强啦，咁啊嚟到年尾咧，咁就会系象牙嘅禁手啦，咁就系啦，咁啊。大家繼續睇住個情況啦，好啦，節目時間嚟到。